投。初步結果顯示，市民否決大阪市升格為類似東京都的大阪都，大阪市確定將繼續存在。報道形容對地方政黨日本維新會是重大打擊。日本維新會以推動大阪市升格為主要政見，這個是2015年來大阪市第二次舉辦升格公投。日本維新會黨魁大阪市長松井一郎在投票結果明朗之後表明，他為市長任滿之後退出政壇。大阪都構想建議將大阪內24個行政區域重組成4個有更大權力特別行政區，以減低大阪府和市政府管治工作上的重疊，達至更高成本效益。不過反對的民眾認為，當局應該將精力放在對抗新型肺炎疫情。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普遍晴朗。在上午時，強烈大風暴天鵝集結在現港以東大約11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南海中部。同時，熱帶風暴艾莎尼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10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本週中期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72%。以下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上午時，強烈熱帶風暴天鵝集結在北緯14.5度、東經11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為每小時105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南海中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7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冲绳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九分的时间啦，欢迎听众扭开心机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喺星期一早上咧，咁啊已经翻到嚟电台呢度咧，咁啊有白卷浩陪住你哋啊吓。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2%，继续开始咧就系一个星期嘅工作天啦，咁啊希望。即係又踏入咗11月份啦，今日11月2日喎，咁啊已經係即係同10月份啊講咗拜拜噶啦。咁啊10月份如果有啲乜嘢艱難嘅，有啲乜嘢困難嘅，咁希望大家11月份嘅時候咧，可以唔單止係自己再做得好啲，甚至乎即係都希望大家運氣都好啲啊，係咪出半分力啊，攞到一成嘅嘢？如果咁樣嘅話咧，咁啊最好啦。不過唔好抱住僥倖嘅心態，最緊要自己做到最好。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人的而且确咧，我哋不断咁样去到学习，无论你系翻紧学嘅，定还是喺工作上，其实我哋都不断学习噶。甚至乎喺学校嗱，大家谂下，可以正正经经咁啊翻入个课室嗰度上堂，有人咧喺个黑板嗰度写好多嘢俾你，教你嘢，系一件咧幸福嘅事嚟噶。去到出咗嚟社会做嘢啦，未必咧每一个人会捉住你只手，不断咧就定时定刻就同你讲，诶、哎，你应该点做，你应该点样做。如果人提点，其实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噶。所以咧出到嚟之后啊，可能有啲人会发觉，要学习咧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人就系咁噶啦，专心俾你去到上堂嘅时候，你未必个个都可以好专心学习。反而咧，即系人哋好热心送嘢俾你，你唔要啊！处于一个咧，即系冇人教你嘢嘅时候，你又出去偷师喎。不过唔紧要，无论咧抱住乜嘢心态都好，最紧要咧就攞住一个肯学嘅心态。虽然有啲说话就话人啊，比起咧有人热心送嘢俾你，教你嘢。咁啊，都不及咧，就系自己好似偷师咁样去到学。你见以前好多嘅古仔都话到啦，咩隔住埲墙个窿窿啊，睇人上堂啊，嗰啲嘅学生咧就特别咧就系醒神，成绩啊特别好嘅。其实在于系因为佢哋想学习嘅决心。你又会唔会有呢一个嘅决心喺今日嘅时候，或者今日开始啊喺你嘅心入边萌芽？然后令到你每一天都珍惜学习练习的时间呢？如果是的话那就好了，即是证明你很快脆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2%， 早晨啊，收听神光第一线，一开头的时候有白元浩陪着你。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因为工多艺术，咁希望喺自己工作嘅范畴入边练习多啲，咁就会越做越好噶啦吓。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28度，咁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咁啊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 晨光 Coffee Time。 道你屋企除咗有心机之外，电视机系边一种嘅电视机？智能电视机、数码电视机，可能你会谂数码电视机必然噶啦，唔系噶。嗱，距离实施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一个月啦，届时将冇办法咧就收睇本地嘅免费电视台，特别系模拟广播噶。咁啊，根据翻最新嘅调查结果，咁啊，截至到今年十月份，咁啊，全港九成半嘅家庭咧已经收睇紧啊数码电视，咁啊，只有2.2% 嘅住户，即系大概有58,000户，其实仍然系用紧模拟电视噶。啊，当中少于一成嘅住户表示，因为经济原因啊，就仲未转睇数码电视噶。咁啊，商务及经济局发展局咧就话到啦，市面咧有多种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就俾消费者去选购。基本型号由几百蚊至到咧就系千几蚊不等。有需要嘅住户亦都可以申请一个叫做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啊，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噶吓，咁啊香港嘅社会服务联会啊，咁啊负责推行呢一个援助计划噶。咁啊申请手续咧，佢哋话到系好简单嘅啫。咁啊正在领取特定社会援助计划或者咧就系属于低收入嘅模拟电视住户啦，无需再经过资产审查，其实亦都可以提出申请噶啦。咁啊社联至今啊已经收到超过咧就19,700宗嘅申请，当中超过16,200个嘅住户已经获得安排啊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噶啦，咁啊可以喺屋企咧就睇一个靓嘅画面。合资格嘅申请人亦都可以咧就选择安装数码机顶盒啊、24寸嘅数码电视机或者系32寸嘅数码电视机，其中一款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咁啊，可能你会谂，喂，咁啊有32寸，一系申请32啦，点会仲申请24啊？咁可能屋企啊，佢嗰个位本身个柜度身订做啱啱就系装到24寸，咁啊32寸啊突咗出嚟嘅，系咪？咁啊又唔想换个柜，咁啊继续申请24咯，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咁按照住自己咧嘅喜好或者需要去到申请咧，到底系机顶盒啊，24寸定系32寸嘅数码电视机？好啦，喺收妥申请之后嘅8个星期之内，咁啊电器承办商咧就会联络申请人，安排咧就一个一站式嘅送货、安装同埋即时回收旧嘅模拟电视机服务。咁啊，由于模拟电视广播咧就将会喺30日之后咧就终止啦，咁啊亦都呼吁合资格嘅住户尽快咧就系递交呢个申请啦，否则啊有机会咧就未能够赶及啊12月1日之前完成处理申请同埋安排送货。咁啊，所以咧就唔好大安旨意啊，咁啊谂住咧就系、是、到时真系睇唔到先至算啦。又或者咧，如果你知道附近嘅可能邻居或者有啲亲朋戚友啊，佢哋屋企仲系用紧呢个模拟电视，不如咧都提一提佢啊，或者如果系长者嘅，又帮一帮佢咧啊申请，甚至乎又可以帮佢啊换埋呢一个电视机嘅，咁啊等佢安坐家中啦，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享受，收音机又好，电视都好，咁样嘅话咧，咁啊个个都开开心心啦吓。电视机都是陪住香港人成长，有哪一套的剧集令到你印象很深刻的呢？ 心里花色放暖意欢颜，开了花香气盖满天下，是爱的循环总不偏差，在心中信念间，将这心花每秒去升华，一个家浓情不减，别要左顾右盼，愿珍惜这家。面对急风阻隔，自信寒冬很短暂，总不会定格，始终太阳会高挂。让你我心间永远不分照料每朵花，是我真心的表白，感到吗？被温馨感染吗？在四季之间，彼此去精彩美化，循环没间，日照耀下，心花放送无限。 有多计代价，内心再重塌，面对急呼阻隔，自信明天不一样，准不会定格，始终太阳会高挂，像这朵鲜花永远不分散，我共你之间没有猜测的表白，知道吗，是身份不会假。 朝早的时间来到6:20，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早晨啊，钟哥。 点啊，白元浩，欸，早晨。 点解你把声可以咁精神嘅，钟哥？六点 好早起身啊嘛。 哎呀，我就系谂住咧，平时即系打俾 Kitty 啊，打俾阿 Barbie 咧，佢哋有阵时把声，你都听到 Kitty 嗰把声噶啦，懵懵松松咁样。我谂住今日朝早嚟突击啊，打俾阿钟哥，睇下你会唔会把声，喂，早晨啊咁样。 你吓我唔到嘅。 啊，真系 嗱， 好嘢。 应该话呢啲咧就系嗰个年纪嘅分别啦。成日都话咧，年纪大咗咧，你唔使瞓咁多噶嘛。 系 啊。 我今朝内神运埋。跳埋嗰啲八段锦啊，大 马 步我都跳埋噶啦，再翻上嚟咁样咯。不过咧，我而家咧就喺我屋企，即系仅余嗰少少嘅叫做咧街景咧，即系望出去咧可以望到出边噶嘛。 系， 即系同好多香港人住紧嘅楼一样咧，即系有一条狭小嘅罅缝喺大厦中间，仍然望到少少天空嗰条罅嗰度。 哦，系 啊，如果望到出边咧，喂，原来已经天光咯。 诶，咁快？ 已经个天唔系黑喎， 哦， 上一次听下 崔杰彤， 崔杰彤讲咧，佢就话通常你第一次打电话去嘅时候咧就会系黑， 啊， 第二次打去咧就变得光啊嘛， 系啊， 你而家系第一次打俾我，个天已经光咗咯， 诶，好嘢，哦，即系证明嗰个坐向不同咧，大家嘅观感又有唔同， 哦，即系照你意思咧，即系除咗有局部地区性骤雨之外，仲有 局部地 区性天光啊， 系啊，呢个得啊，呢个。 嗯， 系啊，喂，不过我真系想问下钟哥啦，嗱，即系喺晨光入边咧，咁啊而家都11月份啦，咁啊开始咗3个星期啦，有啲咩办法可以继续 keep 到你，成日都可以咁早起身，你即系适应得咁快嘅咧？ 你唔好讲呢啲过头说话啦。 点解啊？ 我都 keep 唔到噶嘛，惊 keep 唔到唔会系嘛？ 嗱，其实咧都系一个生理周期同埋一个心理周期嘅啫。 吓。 生理周期咧，你就要逼自己早啲瞓啦，咁啊即系早睡早起，即系要超级早睡、超级早起啦。 系， 咁但系咧，超级早睡对于我嚟讲，而家都仲未做到嘅。 嗯， 因为始终仲有夜晚，即系你有好多稿要写啊，要赶听日，即系今日开麦嘅稿要写啊，或者其他工作上嘅稿件要赶啦。咁都尽量希望12:00仲可以上场啦。 哦， 咁但系反而咧起身咧，而家都惯咗啦。 嗯， 即系就4:00-5:00啦，即系最迟唔好迟过5:00就要起身。 嗯， 咁跟住，因为起咗身你唔系可以即刻个脑袋唔可以即刻运作啊嘛。 嗯， 咁我通常习惯就早1个钟头起身。 嗯。 咁就等自己清醒一下，飲杯水，跟住洗面，咔啦咔啦搞所有嘢，咁翻到嚟咪啱啱好咯。 哦， 咁個心理狀態就好簡單啦。咁你經常要記住，喂，我要翻嚟同大家傾偈啊。 咁 嗰份嘅著藥係好多嘢講啊，嗰份著藥緊要啲嘅。 係，哦， 咁而家呢一樣都 OK 嘅。 嗯，係啊，咁啊好啦，啊，咁啊，鍾哥原來已經一早起咗身啦，咁即係已經咧準備定今日嘅晨光第一線。咁我哋咧，你又繼續咧嚇，係一路聽呢個晨光第一線，一路。等阿钟哥转头翻嚟啦，好唔好啊？ 你阵间下一转打俾我，可能应该系一系就翻紧嚟，一系就翻左嚟噶。 哦，好啊，咁啊睇下你阵间系翻紧嚟定系翻左嚟啦。我哋转头再倾过啦，钟哥，唔该晒你。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最近咧，虽然话就话我哋即系呢一个叫正能量卫星啦，希望有好多咧就系听完之后，唔错， 其實在不同報章都有很多不同就是正面的消息的，都可以鼓勵到人心，無論是幫人定還是就是一些社會的一些叫做公益的事件。不過都有很多最近由於經濟差，又看到譬如航空公司都有裁員，旅行社亦都就是有停薪留職等等的措施。但同一時間我們亦都見得到就是有不同地方的人士，無論是自雇人士開鋪頭仔，他們都會在招聘的時候就說到我們願意就是請一些航空業界或者是旅行社界別的人去到就是上班的。除此之外更加就有醫院，原來在之前的時候都已經開辦了一個叫做護士訓練學校，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開辦了一個就為期六個星期的全日制醫療支護人員括弧就是臨床病人服務的課程，原本就需要收取就3800元的學費的，但是就由就下一個月開始啦，咁應該係今個月開始噶啦。100名獲取錄嘅前空中服務員咧，咁收到呢一個課程嘅時間咧，就可以免費修讀噶。醫院嘅院長亦都話到喎，航空界從業員啦，咁正在面臨一個巨大嘅挑戰。咁而空中服務員同埋醫護人員一樣，都係屬於咧服務性嘅行業嚟噶。咁相信咧，佢哋嘅醫院嘅護士訓練學校可以喺呢段艱難嘅日子入邊咧，略盡綿力。因此就推出一个免费的课程，为有需要的人就提供一条的出路。他们更加说到这个课程一班就有40个人，平均有80%的学生就会获得医院就是取录担任就是医疗支护人员，起薪点都有15000元，部分职位可以高达就是月薪30000元。他们都说到下个月的课程目前仍然有就是名额，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网试一下找一找。咁又或者咧，坊間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可能地勤嘅工作啦，甚至乎有啲嘅叫做警衛嘅工作啦，都有一啲咧就係從事航空業嘅人咧，佢哋就因為太過喜愛咧，就係同飛機或者係同航空業關聯嘅一啲嘅工種，所以佢哋咧都忍唔住咧就去到咧就係應徵有關嘅工作，咁希望咧就可以繼續咧就係投身喺呢個旅遊行業嘅，咁有唔同嘅崗位，咁總之就係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喺呢個時候共度難關。更加可以咧，就係發揮自己一個愛心，見到有需要嘅人需要幫忙嘅時候，自己又有啲能力嘅話咧，都係唔介意，同埋樂於咧就係幫助其他人，將快樂送出去。如果個個都係咁諗嘅話咧，咁呢個世界咧，咁啊會温暖好多，開心好多啦。早上嘅時間嚟到6:27。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心。似死意，我也似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当中一位女主角 些相似，消逝了，时间磨灭。 六点二十九分啦，吓，搵嚟一首歌系《我说过要你快乐》，吴国敬。二十三度嘅气温，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啦。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42岁中国籍等候遣返女子。当局会将一同被扣留的人士和部分工作人员送到检疫中心。据了解，他日前在扫黄行动中被捕。警方说，患者在旺角警署拘留期间，有23名警员曾经与他接触，其中4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另外有少于10宗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感染源头不明的患者曾经与7名朋友到梅窝参与 staycation 聚会，至少2名紧密接触者同样对病毒呈初步阳性。英国新增2300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突破100万宗。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高文浩表示，由于情况较预期差，有需要采取较严厉措施。他表示，英国政府会在11月检视数据，基于证据作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期望可按时解除封锁，但是不会有保证。较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地区将为当地11月5日起再次实施封城措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至12月2日。餐厅、酒吧只是提供外卖服务，健身室和其他非必要商户暂时停业。除了翻学、就医、购买必需品等的目的之外，民众应该尽量留在屋企。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等的顶级体育赛事继续闭门进行，各级学校继续开放，当局亦都会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援助。日本大阪市举办大阪都构想公投，初步结果显示，市民否决大阪市升格为类似东京都的大阪都，大阪市确定将继续存在。報道形容對地方政黨日本維新會是重大打擊。日本維新會以推動大阪市升格為主要政見，這個是2015年來大阪市第二次舉辦升格公投。日本維新會黨魁大阪市長松井一郎在投票結果明朗之後表明，他會在市長任滿之後退出政壇。大阪都構想建議將大阪內24个行政區域重組成4个有更大權力特別行政區，以減低大阪府和市政府在管治工作上的重疊，達至更高成本效益。不過反對的民眾認為，當局應該將精力放在對抗新型肺炎疫情。阿富汗官员表示，北部昆都市省省长官邸遭迫击炮弹袭击，造成5人受伤。发言人表示，一枚迫击炮弹击中省长官邸大院内一个体育场，造成正系打排球的5名警卫受伤。发言人指责阿富汗塔利班发动袭击，但系塔利班未作出回应。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9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和平谈判，但是塔利班武装对阿富汗政府机构和安全部队的袭击仍未停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 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朝早嘅36分啦，啱，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百科，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个嘅天气嘅变化啦？嗱，咁啊都有，嗱，我哋仲有第二段嘅，第二段就咁讲嘅，话到咧，嗱，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啊，呢个系。咁啊，讲到中国东南部普遍系晴朗，咁啊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咧就现港以东约1190公里，咁啊都有讲到咧就系一啲台风嘅消息嘅，虽然就距离我哋目前嚟讲咧就比较上远啦吓，咁啊如果要影响到咧，都有机会会喺星期五嘅时间咧先至有机会影响噶。不过咧都睇翻啊呢一个嘅叫做有一个嘅台风啦，咁啊叫天鹅。今日原来30号嘅时间已经升级做咧就系超强台风，咁啊吹袭菲律宾一带啦。咁啊天文台话到啊，咁啊位于菲律宾以东嘅天鹅啦，咁啊迅速增强，咁啊亦都话到啦，佢嘅风速大概咧就系平均每小时260公里，亦都系自2013年海燕以嚟，咁啊西北太平洋以及咧就南海区域最强嘅热带气旋。依照住咧就系世界气象组织嘅建议，热带气旋咧就系根据接近风暴中心嘅最高持续风力咧去到加以分类噶。嗱，香港采用咗咧就系嗰个分类嘅定义，咁啊以10分钟嘅平均风速作为根据，咁所以咧有6种唔同嘅界别噶。啊，例如我哋咧成日都听到热带低气压。咁就每小时41至62公里嘅，讲紧你每小时嗰个最高平均风力啊吓。跟住咧，热带低气压上边咧就有热带风暴，就系每小时63至87公里。好啦，跟住再上咧就强烈嘅热带风暴，每小时88至117公里。好啦，跟住就系升格做台风嘅类别咯，每小时118至149公里。强台风就系每小时150至184公里，去到咧就超强台风最强嘅界别咧，就系每小时185公里或者系以上噶。好啦，咁啊有几多个嘅强台风以及咧就超强台风正面吹袭香港嘅咧？咁啊睇翻嘅资料咧，喺1956年至到2008年嘅53年入边啊，有12个嘅热带气旋正面咧就吹袭香港而发出10号嘅警告信号噶。咁啊喺佢哋嘅生命周期啊，即系个台风嘅生命周期入边啊，其中4个咧就属于超强台风噶，包括咧就系1962年嘅温黛啦，1964年嘅路比，1971年嘅路斯，同埋1974年嘅河贝。啊，两个属于咧就强台风级别嘅咧就系1957年嘅基罗利亚，以及1983年嘅艾伦噶。 嗱喺超過半世紀之前啦，今日講到呢一個咧就係颱風嘅名啦。嗱，原來咧當其時美國軍方嘅天氣預報員啊，曾經就為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咧就命名嘅。好啦。最初的时候这些的名字、啊、也都是用女性的英文名字的、哦啊、原来有这样的历史、啊、去到呢就是自1979年开始、啊、男女的英文名字呢就开始交替去到呢就是应用了。接着又有些改变了、哦、那2000年的1月1日开始啦，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呢就有一个新的名字的名单、哦啊、新名单也都是一些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的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以及咧就台风委员会的会员就提供的嗱，14个嘅国家或者地区就各自咧就提供10个嘅名字，组成咗咧就系14个国家咁啊乘十啦，所以就140个嘅名字嘅名单。咁啊，其中啦，咁啊，日本气象厅啊，东京台风中心咧就负责就为区内达到热带风暴强度嘅气旋咧，就按照住呢一个名单上面咧就加呢一个嘅名字噶。新的名单入面都跟之前都有很大分别啦，就不是咧系单纯就男性或者女性的名字，名字多数都已经不是人名添，更加就可能会用花啦、动物啦、雀仔、树木甚至乎咧系食物去到命名嘅，咁更有少数嘅形容词添。咁其次啊，名字并不是咧就根据佢哋嘅英文字母次序去到排列嘅，而系根据提供国家或者地区嘅英文字母嘅次序去到排列嘅。不过佢哋都有啲嘅叫做规矩嘅，就话到如果一个台风造成重大嘅伤亡以及咧就经济损失嘅话咧，呢个名字就由啊受影响嘅国家以及地区咧就建议停用。咁啊有阵时名字咧亦都会因为其他嘅原因或者文化原因而停用噶。啊，例如啦，有个台风叫榴莲，咁啊就系因为佢带来嘅损失而被停用噶。啊，嚟紧咧就有个天鹅啦，就唔知道会飞到去边啦。咁不过有阵时我哋呢一个名字都系希望令到我哋更加咧就关注咧台风嘅消息。咁啊唔需要咧就好似某一啲国家以及咧就地区咁样，就将台风永远都系形成称呼做一种嘅数字，例如台风19号、台风20号、台风30号咁样。咁啊有个名咧听起上嚟就好似容易啲入耳，希望我哋容易啲记住同埋留意风暴嘅消息。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见。为何时间满面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新意见，纵使今天分开，依然送你听歌。渐渐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轻哼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 好啦，天气方面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系听风的歌，佢系郭富城。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钟哥， 又系我啊。 系啊，哎呀，唔系又系，啱啱嗰个 ID 咧就喺度讲话啊，原来钟哥有个习惯咧，就朝头早见到人嘅时候咧就讲早晨啦。啊，呢个系一个很好嘅习惯，真系。 其實嚴格嚟講咧，我唔係淨係朝早嘅，我係早五晚都會見到人都係嗌早晨嘅。 係點解咧？ 因為第一次見都唔知嗌咩嗱，譬如你喺講英文啊 ，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 你好似好順口咁樣啊！但係如果你用中文講咧，午安、晚安，好似好奇怪啊！ 啊，係、哦， 你好似聽唔慣咁樣，所以通常都係嗌早晨、早晨咁樣。 哦，係、 啊，即係都係一句稱呼。 即係鐘哥呢個咧，我就覺得即係令我諗到一樣嘢，早晨的而且確咧，我哋朝頭早見到人咧就會講喂早晨啊咁樣。但係如果你下晝同埋夜晚咧，係真係比較上唔會講午安晚，通常都係講喂。或者喂你好啊咁樣， 係咯，好奇怪，一個安個字好似好奇怪咁。 係喎，喂，但外國會比較上多喎，即係如果你講埋午安或者晚安。 所以如果你喺外地，你同人哋講任何時候講 good morning 咧，啲人就會你覺得你嗌錯 嘅喎。 你喺香港你叫午安，啲人就覺得你好奇怪。 係啊，就覺得你唔係本地人咯。 嗯， 系啊， 但系我而家咧翻紧嚟啦， 系， 咁我话见到个天真系光晒， 光晒啦。 但系咧，当然净话见到嘅叫做啊，真系有少少，即系个太阳升上嚟，嗰啲咁样嘅光啦。 嗯， 咁、 嗯、 我大家谂起啦，喂，我哋以前拍戏咧，咁、啊、有阵时如果想拍天光，即系真系影到晨光第一线，咁、 啊、 未必经常都咁早噶嘛。有阵时咧，我哋叫做扮天光啊嘛。咁、啊、就系黄昏嘅时候拍。 哦， 啱啱佢落翻水平线嗰下咧、 啊， 就扮系天光，咁然之后咧就翻去 turn 少少色啊，即系咁样执一执佢，咁啊令到佢以为似系天光咁样。 啊，黄昏扮黎明喎、啊，呢、這个系， 虽然就唔系好似噶啦，因为咧太阳嗰个光度咧、 啊， 又或者所有嘅嘢系争少少嘅， 系， 但系有阵时如果拍唔切咧，一个半个 shot 都系咁样扣计啦。 哦， 咁但系咧。你覺得最大嘅分別，即係除咗你話可以穿啲色呃人之外咧、 啊， 如果你話真係喺一個户外嘅地方，你要感受嗰種天光同埋黃昏嘅分別咧， 嗯， 最大嘅感覺係真係一種感覺嚟嘅， 嗯， 就係、是、一種朝早咧就好似好有希望， 哦， 黃昏咧就好似想等待休息嗰種嘅感覺， 同埋佢種攰嘅感覺啦，黃昏嗰個就 係啦，有種攰嘅感覺。譬如正话你问我咧，喂，翻咗晨光之后点啊？咁样，我系觉得而家翻咗晨光，因为经常我都日日都见到晨光第一线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啊见住个天光啊嘛，真系个感觉系舒服啲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同埋咧，你晨光第一线咧，有一种咧同温暖啊，同正向，因为即系个名又好，晨光第一线或者出边即系见到个太阳都好咧，个感觉咧系特别舒服嘅，特别有力量啊， 系啊，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可以俾一個提議大家，就算你未必一定需要咁早起身翻工或者翻學啦，亦都提議一下大家，不妨由今日開始或者聽日啦，嘗試一下早啲起身。咁可能你會感受到嘅嘢咧，同你平時瞓到黃朝白晏先起身咧。完全兩碼子嘅事啊！ 係啊，呢、這個咧我有個好嘅經驗分享啊，鐘哥就係、是、以前咧、啊，我有做過輕談淺唱不夜天噶嘛。嗰陣時咧我就不見天日嘅，因為咧翻屋企咧就啱啱彈出嚟啦，我就閂曬窗簾就瞓覺嘅。咁於是乎嗰度嗰年紀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我同月亮啊做好朋友，同太陽啊見唔到面嘅、發覺個人咧係真係冇乜朝氣。跟住轉咗個翻工時間之後咧，見多咗太陽咧，哇！發覺個人回魂啊！成日都系精精神神嘅，呢个系好大分别嚟噶。 嗱，咁我将你以上嘅呢段说话咧，我会录低佢咧，就叫轻谈浅唱嘅主持听一听。 系啊，好啊，好啊。咁啊，睇下佢 叫你翻到屋企咧，都要整一个假嘅太阳俾自己照一照先咁样。 系啊，夜晚咧， 开盏灯。 啱啦，仲要开大啲，开橙啲，可以有埋嗰啲咩紫外线嗰啲吸埋啲太阳光嘅。今日最好啦，好啦，咁啊，钟哥你快啲翻嚟啦，转头我哋一齐再倾过啦吓，好，转头见。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星期一朝早啊，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即场便当，梗系有女主人喺度啦，咪咪早晨， 即场便当女主人，呢个咪夹你咁嘅音啊， 系啊。朝头早嘛， 系啊， 嗌醒啲听众好紧要嘅。嗱，既然你翻工啊，翻到去嘅时候，一定要揾啲好香口嘅嘢，令到个人咧醒。 系啊， 除咗自己醒之外咧，仲可以令到成个 office 啲人一齐醒晒。 冇错，我咧，你见到我咁多集职场便当咧，都尽量令到大家 打開個飯盒有一下醒醒地嘅感覺。 係啦，即係有嗰個咩火頭智多星個味王咧。 哇！成棵樹喺個飯盒度飆出嚟啊！ 係啦，成啲金光閃閃啊！ 見到如果係魚飯咧，就突然間覺得自己飄咗喺個海度喎。 變咗條魚，係 啊， 呢條魚。如果你嗰個飯係牛嘅， 係啦係啦， 你又無啦啦變咗條牛。 喺個農場度奔跑緊咁樣。 係啦，啊，同埋嗰啲蔬菜咧係會。聽到佢哋嗰啲心跳， 係啦， 聽到啲蔬菜喺度大聲唱歌，唱咩啊？食我啦，食我啦，食我啦，咁樣嘅。 係啦，我就係每一集都冇求你打開個飯盒有呢種感覺。 今日得唔得？我有需要香，我好想要香口嘢。 得，一定得。 香口喎。 今日呢個 你唔好俾香口膠喎。 今日打開你分分鐘 O 嘴添啊！ 點會啊？我因為唔香啊。 唔係啊，係因為你打開飯盒，你會可能會覺得。总有啲饭啊， 系啊， 或者总有分开左右啊， 嗯、 左边系餸啊，右边系饭啊， 系啊系啊， 今日打开嘅形态已经觉得，哇，估你唔到啊咁啊， 形态已经估唔到， 系啊，就系我头先讲嘅，打开成棵树出嚟咁啊， 树出嚟， 系啦、啊，我今日就用串烧俾你大开公司食， 好彩，你头先讲嗰个成棵树出嚟，你知唔知第一句我谂咩啊？ 个西兰花弹咗出嚟。 我今天打開的就是吃素菜，是吃齋 肉嚟的，肉嚟的，肉嚟 的，我要吃肉的， 是啊，肉嚟的，肉嚟的， 是 啦，現在很興吃那些牛柳粒的， 是啊， 是啊，那些牛柳粒不外乎都是 黑椒， 黑椒牛柳粒啊， 蒜蓉， 是啊，蒜牛柳粒啊，這樣，那我就不如將牛柳粒變成吉在串燒度燒啦， 是， 香港人忙的嘛，右手仲揸住只猫，左手就揸住个串烧咬下咬下啦，正唔正先？ 好正喎！ 咁然后中间你自己摄你中意食嘅菜咯，串烧咁啫嘛。菠萝， 番茄仔 系啦，唔同嘅彩椒，牛柳粒咁样。咁你一路串烧，有人点解我谂串烧咧？ 我想食十串，我要食十串。 而家咧好多屋企人咧，即系已经有嗰啲好似韩烧嗰啲炉咧。即系屋企已经自己煮韩烧嗰啲咧， 嗰、那个炉可以拎翻工啊？ 你又得 拎翻工仲好、啊， 因为其实佢冇味嘅，你知唔知道？ 点 佢系 即系烧嗰阵时 候，系啊，佢系好似出面有一间打边炉嗰个。嗰、那個爐好個原理嘅，佢喺側面已經有風咧收曬你啲味啊！ 哦， 其實真係喺個鍋度煮就得。 所以老闆係真係好重要啊！呢、這 個 pantry 點樣設計 ？pantry 係啦， 你要就住時代嘅進步， 冇錯， 即係有鍋煲爐啊， 係啊， 要有唔同嘅爐啊。 你只係喺個 pantry 嗰度加一個嗰、那個嗰、那個韓式嗰個爐， 係啊，係啦，學嗰啲韓燒爐咯，就係 韓燒爐啦， 係啊， 你加咗之後咧。簡直咧，大家個歌仲嚟， 係啊！ 然後大家就喺度喺屋企就好努力吉啊吉啊吉啊吉啊，跟住咧就拎嗰啲嘢咧就翻去 pantry 嘅時候咧，就大家喺度自己燒啦。 係啊！ 咁咪大家又有得食，個老做老闆咧又可以俾人歌仲。 係啊！ 大家又會覺得哇，呢、這個老闆真係好貼心、啊。 喂，你諗下，如果個 pantry 唔係淨係得個微波爐，唔係淨係得個蒸籠，有咩咩氣炸鍋啊？頭先我講嗰啲燒爐啊，其實每人打一樣嘢，買包薯條擺入個乾波爐度就咁。就咁已經整熟咗啦， 哦， 係咪先？氣炸鍋咁樣幾快脆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我整叉燒都得喎， 其實我哋要講一個咧，就係職場便當入邊好重要一個環節係咩咧？係改革 pantry 啊！ 係啊，係二老闆改革 pantry 啊！ 係咯， 好鬼平啊！而家一個呢啲咁嘅爐。 因为咧，同埋我哋即系职场变当，如果我哋谂好多咧，佢系一个 pantry 已经系改革咗嘅时候， 其实系啊， 我哋可以变化更加大， 食得新鲜， 系啦， 食得即场嘅真系， 即系唔需要咧，就净系下下就哦，你有微波炉好啊咁样，有啲可能劲啲嘅已经有焗炉喺度啦，咁但系缺乏咗，仲有缺乏咗好多， 系啊， 微波炉啊，我哋头先嗰啲韩烧炉啊，如果有埋嘅话咧，个变化真系可以好大。 你谂下，如果我哋当嗰个细细的公司四五个人嘅，咁啊自己预备啦。一个人就预备沙律，一个就预备真系你最中意嘅叉烧，腌咗个叉烧系啦。一个人咧就预备买包薯条就得啦。即系嗰日咧就临食饭之前四个字，可能就喺个厨房度用嗰、那个气炸锅啊，用嗰啲光波炉啊，用嗰啲烧啊，可能十零分钟已经整好咗。 系啊 ，party 咁啊，餐餐饭。 系啊，你呢个真系 即系唔系自己叮自己个饭盒啊？ 餐餐饭都 party 呢个 老细实请我啊，出咗员工嗰啲感情啊。 系啊，即系员工咧都已经唔介意咧，就系留喺公司做嘢，因为点解？公司食得好啊。 系啊，日日开 party 咁啊。 系啊，即系譬如头先我嗱，我哋今日介绍呢一个咧，串烧啊，串烧牛柳啦。嗱，譬如我准备十串嘅， 系， 哇，翻到去一路大家讲紧文件，我你话斋，右手啊揿住猫子， 系啊， 左手啊拎住个串烧， 系啊， 仲要鬼死咁长嘅串烧， 哇， 系啊， 你话我做嘢都俾心机啲啦，呢、這个真 好开心啊，食得。 冇得輸啊！ 係咪真係有嗰啲火頭子多星效果啊？ 直頭要 即係打開翻個飯盒，係啊！ 一路燒一路食嘅時候，一路嗌好美味啊！係 啊，好味啊！ 咁就好啦、啊，希望大家老闆聽到即刻跳咗之後， 搞個 pantry 啊！ 搞個 pantry 先、啊，搞完之後咧就話翻俾我哋聽， 係 等我哋咧再喺呢個職場變作入邊諗多啲， 係 可以利用你新 pantry 係 煮出嚟嘅美食， 係 咁啊！大家 happy 啦嚇， 冇錯， 好唔該曬咪咪，拜拜。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线， 神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四分的时间，早晨二十三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9%啊。香港人就等了很久的旅行的消息都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呢，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叫做亚洲地区有缓和的趋势，不少国家也都逐步放宽入境的限制，日本政府也宣布将在11月1号已经开始了，凌晨开始调低中国包括香港以及澳门、台湾、韩国等等九个国家以及地区传染病危险情报，咁啊，并且解除咧就系禁止入境日本嘅禁令噶。不过所有前往日本嘅旅客必须咧就喺出发之前咧就接受新型冠状病毒嘅检测。嗱，检测证实呈一个嘅阴性咧先至可以去噶。另外由于免签证安排咧，佢尚未恢复，即系话咧，你而家去得啫，你可以去，佢俾你入境，但系呢个签证咧就未安排到噶。旅客事先咧就需要先申请咧就系签证嘅，所谓免签证咧就冇咗啦，咁啊要去日本都要签证噶，只有商务以及咧就系其他特别原因获准咧就系呢一个嘅朋友啊，先至可以咧就系入境日本噶。而旅客入境之後咧，就要按住咧就係指定地點啊隔離14天。咁另外仲有啲叫做條件嘅，就係除咗隔離14天之外啦，入境之後亦都咧就係不得啊乘搭當地嘅交通工具。假如你係諗住去日本嘅，唔能夠乘搭交通工具，除非你嗰度有朋友，譬如有車嘅。如果唔係唔能夠乘搭交通工具，咁你點樣可以自己出出入入呢？咁、啊、所以呢，即係在我自己個人嚟覺得啦，要去嘅話呢都係等多陣先啦。等咗咁耐囉，唔爭再等佢放寬多啲，要去嘅時候先至去得盡興啊。不過呢一啲商務嘅問題嘅話呢，就諗下點樣解決呢個交通工具嘅問題啦。迷失表參道，張敬軒。 Time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好似所有嘢同電視好似有個關係，你正話讀嗰個嘢係同電視， 係啊係啊， 跟住聽到嗰個宣傳嘅聲帶又係講模擬電視會一年尾就會取消咧， 係啊， 咁啊陣間當年今日又係講同少少電視有關，真係巧啊， 係啊，啊你透唔透露得鐘哥，你仲有冇部以前舊嗰啲電視機啊？ 冇啦，冇啦，即係可惜啊，應該留翻佢呢啲歷史嘅見證。 我都覺得係啊，即係而家屋企用咗嗰啲叫做數碼電視之後咧，我發覺啊，其實以前嗰部機。可能可以即係做文物嘅喎，年代嘅證明嚟噶嘛？呢個係 年代咧就會變化，好多嘢都會變。有一樣嘢咧就永恆不變嘅塞車。 係啊， 係 塞車。哇！你做咩咁嘅聲？朝早一朝早 啱啱未開啫，而家 哇！你一嚟嗰個係咁樣哇！ 你啱啱未開，未開工定未開聲？ 未開聲啫，而家工就開咗㗎啦，都係啊。咪早晨啊，兩位咁啊， 哇！真係唔認得你喎。 係咩？冇見你哋 點解啊？ 冇見小白耐啲啦，冇見鐘哥就一個禮拜啦。 唔係啊，我唔係。唔認得你個樣子啊！我唔認得你把聲啊！ 點解咧？ 真係好磁性喎、啊！突然之間、啊， 有時真係控制唔到啊！突然間咁樣，咁啊，即係有痰咧，冇得講。 點啊你？ 你望住我哋兩個都起痰嘅，冇 睇得咁吸引嘅、啊、你哋。係啊！ 有啲咩啊？今日 有啲咩？今日咧就淨係有個開花爆水管提下大家啦。就喺鰂魚涌嘅太榮路咁，同埋太古城道交界咧嘅慢線已經係解封噶啦。咁大家咧可以行翻呢度啦。咁而隧道方面咧，咁多條隧道，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咧擠塞，排到去環保大道迴旋處。咁私隧嘅沙田入口、龍尾世界花園、大路。宝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咁路面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万公窝路嘅，咁啊就系咁样啦，今日即系恒常啦，都叫做系， 嗯，咁啊正话，一讲到咧爆水管咧，好奇怪，呢两个礼拜咧都听过一两次爆水管噶， 系啊， 以前都爆水管咁样， 系啊，即系我唔做呢、這个。呢、這個工作咧，其實都唔清楚，原來有咁多爆水管喎，真係咁我諗啲水管老化咯，可能即係都起咗好多年喺地底咧。咁、你唔係成日走去整嘅話，咁咪爛咯。 我以為咧，究竟係香港有好多水管啦，定還是香港啲水管好易爆咧？所以成日爆水管。 兩個原因都有，我覺得 都有啊。 係啊，同埋因為即係你知一路起水管啦，咁你有一個過程嚟噶嘛。咁你個過程入面未起完，你都已經有新又有舊啦。咁你再起緊新嘅時候，舊嗰啲已經開始爆。咁就一個循環咁樣，所以就不斷喺度咧，又有爆水管。 所以加入維修水管呢份工作咧，係可以成為一份終身的職業。 終身冇錯、 啊，有牌整， 長做長有啊。 係啊，你一路爆一路整嘅啫嘛，其實，但係就會好麻煩咯，影響到啲駕駛者咯。係啊，因為大家冇得行啊嘛。 另外一樣咧，我就係話屯門公路啊嘛，屯門公路咧，你係從來冇試過有一晚佢係唔整路噶嘛。 系啊系啊， 慢慢都会整， 因为梗有一段佢需要整咯。整完呢段之后，喂，整完呢段，喂，嗰段又整下啦。 从来未见过唔整嘅。 就算嗰啲农场度都系啦，城墙度都系夜晚有啲工程。 系啊，成日都有 嘅。系啊，咁咪要留意啦，大家都系。 系咯系咯， 系啊， 唞下唞下。 好啊好啊，多谢你。 养下声先。 系啊， 使唔使一间俾啲蜜糖你饮下，养个养声 ？O K 嘅，个 Didi 嗰度有啲专业嘅养声工具。 有几专业嘅钻头就去睇下。 好，你嚟睇下。 真系专业嘅养声工具，我真系愿闻其详啊！ 好，唔 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下欧啦，早晨啦，欧， 系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今日环境点啊？外边， 今日环境咧好翻啲啲啦，咁啊望去天空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真系见到太阳嗰一只嚟嘅，咁但系咧。天空上面有啲煙霞，估計咧好似話聞説今個禮拜有機會雙颱風啊嘛，咁樣兩個颱風都打到嚟咁樣，咁有冇咁嘅機會咧？轉個頭詳細嘅天氣先等你哋講講啦。不過嗱，睇緊温度咧，今日又明顯涼咗少少啦，所以咧我已經啊由呢個 T 恤仔咧已經變咗呢個風褸仔啦嚇。不過依然係要著住短褲嘅，因為。快啊嘛，方便啊嘛，希望準時翻到工啊嘛，係啊，嗱呢啲都係緊要。不過嗱，我就覺得咧，涼涼地啦。不過其他咧，嗰啲晨運客啊，以至咧朝頭早做運動嘅朋友咧，根本就唔驚啊。我著風褸，人哋啊根本啊連衫都唔使著喎。我頭先見到咧，廣播道嘅一個師兄啊，完全咧赤裸上身咁樣啦。 就跑廣播道，雖然係咁樣啫，雖然你見到有人咧就即係赤裸上身咁樣跑步啊，但係呢啲咧，我個人嚟講就唔鼓吹，亦都唔鼓勵嘅，因為佢可能佢翻去冷親要食藥，唔通佢又話你聽咩？ 係 冷親咗， 係啦，佢收埋自己病咗幾日再出嚟，你又唔知 嘅啫。 系喎，真系我哋净系见到人哋嘅美好同埋风光， 就系、是、咯。 见到佢心口长福波啊，六嚿腹肌啊，劲啊，呢啲系应该都系啲叫做制服部队人员嚟啊，唔讲得少啊。诶、呢啲咁嘅天气，我哋越着得多衫咧，佢就越着得少衫，凸显佢嘅肌肉。就好似咧，我哋旧时细个嘅时候咧，明明天气好冻咧，就要着短袖衫、 嗯； 天气咧好热嘅时候咧，就要着长袖衫，为咗显出自己同其他人嘅唔同咁样。我觉得系咁样，系、啦。 咁其实好多女艺人都系咁样嘅。当大家着紧冬天衫嘅时候，佢就已经开始坦胸露臂噶嘛。 叶志成好冻嘅， 系啊。当大家即系开始坦胸露臂嘅时候，我要开始着件羽绒出嚟噶嘛，好奇怪。 绝对系咁样、啊，钟哥讲得冇错啊吓。 好，唔该晒欧。 好，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为28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啦。本周中期风势啊较大，而家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3%嘅。咁啊，头先阿欧咧都有问过，有两个台风啦，系咪？一个啊天鹅，另外嗰个咧就系叫艾莎尼啊。咁啊，两个嘅台风咧，咁啊都有机会啦，会系影响香港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其中咧见到艾莎尼啦，咁啊会比较上咧喺香港以南嘅地方咧就有机会咧会掠过嘅，咁啊会系几多掠过咧？咁啊几时咧？咁啊都要去到11月7日。 今日2号啦，即系礼拜六日嗰啲时间， 星期五六日咁啊，留意住呢三日嘅情况。 即系有唔到你唔信，永远都好似有啲力场咁样。 系咯， 开放假就打风，开工咧就冇事。 系咯， 好奇怪。 位喺边度咧？咁犀利 嘅。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出杰同邀请到 Andy 何安达的早晨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继续关注下呢个美国大选啦、总统选举啦。咁其实中间咧都有好多场辩论啦、好多场嘅访问等等咧，都系俾到大家好多嘅焦点嘅。咁今朝早啦 ，Andy 咧就想同我哋讲下喺60分钟时事杂志啊，特朗普上去接受访问嘅时候一啲趣事、哦。 呢、這个访问咧，其实就啱啱星期日咧就出咗街噶啦。 系。 咁但系咧，就我想讲咧，就如果你几有经验嘅记者都好啦，对住特朗普咁嘅人咧，你真系耐佢唔何噶。其实特朗普我谂都知道噶啦，即系个访问咧就唔会对佢客气噶啦，一出嚟咧都好可能系好负面噶啦。咁所以咧，佢又用咗三招咧，就完全系反客为主嘅。 系 嗱，第一个咧就系佢一坐低咧。就主持人咧，Leslie Stahl 啦，就同佢講咧，未正式訪問之前就話嗱，你未準備好啊，我會問一啲好難嘅問題啊，咁樣。咁特朗普就即刻發難啦，咁佢就話係咯，你就係啲咁嘅態度啦。都未開始咧， 先發制人， 要問嗰啲啊，就已經係有曬立場啦，要問嗰啲難嘅問題啊，咁樣。 係。 咁啊，直情係教訓佢咁樣啊。 即系冇输咗个势先啊嘛，一开波系咪？ 系咁就系咁系咁闹系咁闹，然之后咧就个访问咧其实就都未做完啦。咁佢中途咧就起咗身啦。咁但系即系佢最难搞嗰下咧，嗰一招咧就系、是、个访问已经虽然系 cut 短咗啦，但系都叫做做完咗啦。咁电视台就有晒时间噶嘛，系编排好礼拜日出街咁样。但系佢喺个节目未出街之前咧。佢自己咧就將佢自己拍咗嗰啲場景咧，包括咧就正話講話一開始坐低咧就砸爛個記者咧嗰段咧，38分鐘啊，係咁樣播曬出嚟， 係即係仲早過人哋官方嘅播出。 係啊，咁你點算咧？我節目都未出，佢自己已經出咗啦。咁有啲人就話：喂，係咪版權問題啊？講好咗乜嘢？係 咯。 咁其實冇噶啦，因為。佢係佢自己啲幕僚幫佢錄噶嘛，佢又唔係問你個電視台要你個片攞嚟影，呢兩下都唔夠，第三下咧仲絕。咁喺個訪問裏面咧，Stahl 啦，就係、是、問到佢其中一樣嘢咧，就都個焦點咧就係、是、 喂，你講咁多話要改革嗰個公共醫療， 嗯， 就是、個醫療服務，係，又話個奧巴馬嗰套唔得啦，係，咁你上任都差唔多四年啦，究竟做咗啲咩出嚟咧？咩都做唔到，一事無成喺呢方面。咁個對答裏面咧，其實就真係冇咩講出嚟嘅， 嗯， 但係完咗起咗身之後。特朗普行走咗咧，啊，原來佢仲有一招嘅，佢就叫 送禮啦。 秘書咧，就真係捧咗個一尺厚嘅花盒，你真係要想象下，係真真正正一尺厚。 係，哇！呢啲真係預先準備嘅喎，佢冇得話臨時，你攞個花盒出嚟話送俾佢就送俾佢噶嘛。 係釘裝得好靚嘅， 嗯， 即係用曬啲硬皮嘅夾啊，咁樣喺入邊。里面好多资料，咁、 嗯、 当场咧，其实阿苏咧就好难反应嘅、 嗯， 就话个新闻秘书咧就话系啊，总统先生咧就叫我 deliver， 即系 deliver 嘅意思咧，即系嗱，我真系做咗功课啦，我交到啦、 嗯， 交到货啦，咁解咁啊， 嗯、 将个医疗计划咧就交俾你睇，咁佢就即系即刻揭咗两揭咁样啦，个镜头面前，咁当然啦，呢、這、一个、那个记者咁尴尬嘅镜头咧，佢都攞咗嚟出嚟用啦。后尾呢一只校嘅文件里面咧、嗯，其实系冇料到嘅， 系 只不过系将啲有啲草案啊，有啲嘢摆埋咁样，咁、 嗯嗯、 就唔系一个真真正正完整嘅医疗改革嘅方案嚟嘅。咁所以咧，即、就、系、 是、 你话特朗普无赖又好， 嗯、 你话佢老练又好，话佢霸道都好啦。总之咧，佢就喺即系喺媒介运用上高咧。我理得你是几大的电视台、啊 嗯、 一样被他玩起了。 是即是其实他就主要是不失个威势他也都不 care 你到最后有没有拆穿他到底他那份东西是真的、啊、是假的、啊、还是怎样总之那一下就不输了个势先。 是啊所以在镜头面前呢即是他基本上呢是在了上风啦。那就讲回转头呢 ,Leslie Stahl 呢都不是省油的灯来的。他就做了这个60分钟时事杂志呢、 嗯、 已经是30年的了他今年78岁的 了、 嗯、但是呢他是被个总统裁了在总统的手下呢其实不是第一次的了、 啊、 他在1984年的时候呢当年又是总统选举了、 嗯 84年呢就是朗诺列根啦咁佢又係同朗尼根咧做一個訪問，咁、 嗯、 就係一個最後出街咧係5分40秒嘅，咁佢就訪問列根啦，就嗰、那個焦點咧，當年咧就係即係佢就好想喺個節目裏反映到咧，其實列根咧講咁多嘢都好啦，但係咧喺對殘障兒童咧嗰啲撥款嗰方面咧，佢係其實係唔係好支持嘅，咁咧亦都咧係喺公共醫療上高咧，又係唔肯開水喉嘅人嚟嘅。 係，咁列根點對付佢咧？ 咁列根咧就接受訪問，就今次咧其實真係唔怪得人啦。 哦， 咁就因為你個訪問咧係除咗係影嗰啲對白之外咧，就都有好多啲片段啦，即係列根當時嘅生活片段啦。佢出去工作嘅時候咧，咁影低嗰啲紀錄片啊，咁樣啦。呢、嗯這個即係佢個即係 store 嘅助手咧，係剪輯咗一啲鏡頭擺入去。咁、 嗯、 就影佢當時咧係有，譬如話競選嘅時候咧，就好多黑人小朋友圍住佢啊。佢出去野餐啊，同啲農民咧就喺個農地上高咧就傾偈行啊，亦、嗯、都有啲片段咧係佢打美式足球啊，同埋舉啞鈴啊，咁所以咧，即係佢嗰片段做出嚟咧，其實就好靚嘅。咁跟住咧就話，Leslie Stahl 咧就諗住咧，出咗街啦，佢嗰啲幕僚咧一定打嚟投訴啦，咁樣糟質嘅總統。但係咧就果然即係一出街之後咧，當時阿列根個幕僚長打電話俾佢，咁、 嗯、 但係咧。一句都冇鬧佢， 嘢、嗯、 咧就話讚佢，多謝佢，多謝你俾咁多時間佢。咁、 哦、 佢覺得咦有冇搞錯啊？你咪講笑啊，講話咁樣。佢話唔係啊，呢、這個幕僚長咧講咗一句咧叫 Darman 啊，係話咧邊個會聽到你講咩嘢啊？反而教翻咧，即係呢個做電視新聞嘅人咧，就話你講乜都冇用咧。最後咧，大家記得咧，只不過係電視嘅畫面啫嘛。 哦。 咁哦，佢又有去道理㗎喎，其實都真係。 係啊，咁但係估唔到啦，1984年到到而家2020年，咁多年之後呢，啊，又衰咗一個競選人嘅畫面就多啦。 又係個畫面上面呢，特朗普就佔咗上風。到底係咪咁樣呢？我哋就繼續留意一下呢個結果啦，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嘅選舉呢，而家陸陸續續都投緊票啦。咁睇下到底特朗普嘅招數管唔管用啦。我哋下個禮拜就再同 Andy 再傾過。唔該曬你。 拜拜。 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已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云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常有唱，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吉他。 星期一嘅时间 ，A New Day，J 风冯允谦。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好啦，朝早七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想问阿钟哥同埋阿欧啦，你哋有冇选择困难症嘅咧？ 我点知啊？ 唔知啊？我俾个提你哋大家， 可能呢个答案已经系有选择， 唔系咩叫选择困难症先？ 选择困难症 咧，你想买两样嘢啊？唔知买 A 好定买 B 好？ 系 啦，通常我买衫点样？诶，唔该，每只颜色要一件啦。 哇， 有什么选择？ 除咗呢 个咁有霸气啊嘛，除咗呢一只格仔绿色。其他全部都要曬， 格仔就唔係，咁我唔知喎。 最近興格仔綠色喎， 係咩？啊，咁我要埋咯。更加唔需要啦， 系咯，系 咯， 系咯，啊，原來咧喺台灣呢個台灣發生嘅事嚟嘅，咁有嗰啲叫自動販賣機啦，咁有好，佢哋遇到好多個問題咧，即係呢個自動販賣機嘅公司就話到啦，啊，有好多人反映就係、是或者佢哋根據翻啲統計就話，喂，原來每一次咧啲人撳嗰啲叫做飲品嘅時候咧。都有好多猶豫嘅時候，因為佢哋嗰個自動販賣機就唔係話一式一樣，淨係賣咖啡，可能有咖啡啦， 有茶、有汽水、 健康飲品啊，又有即係好多形形色色嘅。好啦，咁於是乎咧，佢哋諗到一個辦法咧，啊，估唔到原來都幾受歡迎，咁啊證明到咧，原來都有相當多嘅人咧係有呢個選擇困難症，而公司幫我哋解決咗。 係點啊？ 佢哋嘅方法係咩咧？就 賣一樣飲品， 但係冇得揀咯，冇得揀你唔使選擇， 有十格都係得一樣。 呢個係其中一個 option 喎。 哦，不過咁我知啦。 佢哋嚇 佢擺十樣產品，然之後淨係得一樣有貨，其他全部都冇貨，你又係唔使揀。 又或者嗰十樣產品朝頭早咧？十点到十一点咧，得一款卖， 其他 一点到十二点啦，卖第二款， 咁咪又得咯。 佢真系有十种产品，但每个钟数只系得一种，你冇得拣啦。 佢哋嘅方法咧就系照样有咁多种嘅果汁或者饮品啦。不过咧，佢哋其中有一个位咧，佢哋就唔系我嚟挤嗰个饮品个罐嘅，因为我哋通常喺 display 个罐话俾你听，呢个位就系揿落去就有啲咩出噶嘛。佢哋嗰个位咧就摄张纸。咁嗰張紙咧就寫住咧就係選擇困難專用，係啦。咁你都知啦，其實嗰啲機咧入落去係啲工人啦，咁一碌就入曬落去嘅。咁個工人咧入落去嘅時候咧，佢就隨意 就抌嗰啲罐裝飲品入去， 隨意啊， 隨意飲，但係抌落去，咁就好似一個咧變咗 random 咁樣，即係 咁咪等於抽扭蛋。 你講得好啱，佢就係特登俾一個咧 option， 俾一個選項大家，就係你撳呢個掣，譬如你擺咗十蚊銀入去，你撳呢個掣嘅時候選擇困難專用咧，你唔知佢出乜嘢噶，到佢跌落嚟嗰下咧。就是你嗰日嘅命運， 但 就飲一罐嘢。 有啲朋友唔飲咖啡，佢吹罐咖啡，咁咪再抽過咯。 唔 咁啊，再抽過 都平喎。你十蚊一罐，你抽扭蛋都50蚊一次啦，好平咗喎，抽扭蛋。 但係調翻轉頭，喂，你攞住罐咖啡自己唔飲，你可唔可以入翻入去啊？換俾人或者俾其他有需要嘅人飲啫。 即係放翻入去，吞翻10蚊俾我，我再抽過得唔得咧？ 得唔得啊？ 你玩扭蛋可唔可以咁樣？ 唔得啊， 唔得咪係咯。 如果扭蛋可以得唔得啊？ 梗係唔得啦，你真。 如果可以啊，唔使。咁多人上網放啦， 啊、 要集齊一套係咪先？集齊一套， 所以街嗰啲咪有咁多一套買咯，係咪先？ 不過呢一樣嘢咧，所謂嘅選擇困難，對於我嚟講又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嗯？ 你選擇買乜嘢，其實唔係因應究竟你有啲咩選擇， 嗯、 而係因應我有幾多錢啫嘛。 係啊， 嗱，咁你要買嘅時候。如果嗰罐係10蚊，呢、嗯、罐係5蚊，我身有10蚊，我咪買10蚊嗰罐咯。如果我身得5蚊，我想買10蚊嗰罐都唔得啦。 如果你嘅身有15蚊咧？ 有15蚊啊，咁咪兩罐買曬佢，啱啱好，唔使 選擇，又係去翻呢個原點嗰度。 呢個係一個方法嚟喎，你有幾多你買到嘅就買曬佢喎。 係咯， 啊唔錯喎呢個， 冇嘢嘅冇嘢嘅， 冇嘢嘅選擇困難症啊唔使驚嘅嚇，咁啊一梗有方法咧就解決嘅。好啦，咁啊睇下天氣方面啦，天晴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係28度嘅，咁啊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下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本週中期風勢啊較大啦嚇，開始吹到呼呼聲啦，後期嘅時候。而家23度，相对湿度72%啊！先听听7:30中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全國的支持度以10%領先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不過亦有民調顯示拜登在關鍵州的優勢並不明顯，包括擁有20張選舉人票的賓夕法尼亞和29張選舉人票的佛羅里達州。在佛羅里達，雙方差距屬於調查誤差率範圍內。在休斯敦，特朗普支持者发起汽车游行，车龙估计超过11公里，导致交通挤塞。特朗普本人连往5个州拉票，距离正式投票前2日，估计已经有超过9100万选民提早投票。英国新增2300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突破100万宗。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高文浩说，由于情况较预期差，有需要采取较严厉措施。他说英国政府会在11月检视数据，基于证据作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期望可以按时解除封锁，但不会有保证。较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地区将在当地11月5日起再次实施封城措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至12月2日。餐厅、酒吧只提供外卖服务，健身室和其他非必要商户暂时停业。日本大阪市举办大阪都构想公投，初步结果显示，市民否决大阪市升格为类似东京都的大阪都，大阪市确定将继续存在。報道形容對地方政黨日本維新會是一個重大打擊。日本維新會以推動大阪市升格為主要政見，今次是2015年來大阪市第二次舉辦升格公投。日本維新會黨魁大阪市長松井一郎在投票結果明朗之後表明，他會在市長任滿之後退出政壇。大阪都構想建議將大阪內24個行政區域重組成4個有更大權力的特別行政區，以減低大阪府和市政府管治工作上的重疊，達至更高成本效益。不過反對的民眾認為，當局應該將精力放在對抗新型肺炎疫情。

如果有就要快啲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 2922-9230。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啊 ，Kitty？ 早晨啊，咁多位，7:39。 啊，崔杰涛， 做咩事？ 关心一下自己的同事先。 系啊， 你今天回嚟好像满怀心事咁样。 我唔系噶，其实我嗰个 engine 未搭到行嘅时候咧，多数都会留一留力嘅。 嗱，等我帮下你啦。嗱，常言道咧，就系朝头早咧，点样可以精神啲咧？ 点 样啊？你买杯咖啡啦，跟住倒泻佢。咁你就好精神㗎啦。 咁係燥咗喎。 咁、啊、你倒泻杯咖啡，喂，倒泻啊，倒泻罗蟹咁样，朝头早呢有呢个咁嘅惊吓呢，或者咁嘅惊慌感觉呢，令到你呢可以提一提神。 你有冇试过先？ 我冇试过。 咁係咩，点知得呢？ 咪啦。 係啦，因为我未飲咖啡，今日连咖啡都未飲。 如果係咁样嘅话呢，我就提议即係要加少少嘢啦。你朝早一样买杯咖啡，一样倒泻佢。但倒泻落人哋个身度。咁你更精神。 更精神。 对唔住。 系啦，你仲要赔钱喎。不过赔钱方面呢，你驚住咧，人哋賠俾你嗰張咧係假鈔嚟， 咁點算 咧？因為咧近期咧有一個新聞出嚟咧，話嗰啲暴犯啊收到好多唔同嗰啲咧叫練功券啊。咩叫練功券咧？其實喺張假鈔嗰度吸住個印，寫住練功券。嗱，唔好問我呢張錢點嚟啊，因為我就未收過。不過慘嘅咧就係嗰啲暴犯，因為暴犯咧原來咧兩日嘅營業額咧最多都係500-600嘅啫。今時今日 而家係冇人買紙，其實係紙張噶啦嘛。 跟住啲暴犯就話：哇！你突然間出依個咧假錢。钱咧就令到佢咧叫做两日嘅盈利咧蒸发咗啊，咁所以真系惨惨住啊！嗱，呢个时间咧就真系想问问两位拍档有冇收过假钞？ 咪住先，我想问下呢个练功券啊，系咪叫做佢个样似唔似真钞嘅？ 佢 个样 道具钱， 因为佢已经印咗字喺上面噶咯， 八成似。八成似真钞喎，咁样 八成似， 系、 okay、 啊，所以咧好多叫做暴犯咧，都可能未必睇得清楚， 仲找翻真钱俾佢添。 系啦、啊，咁所以咧就话两日嘅盈利就完全蒸发晒啦， 真系好麻烦啊！即系通常咧呢啲叫做呃钱啊，呃钱嘅匪徒啊，通常两种嘅啫，一种咧就系呃啲小市民，因为一角几毫都呃你，另一种咧就系我要呃啲金融大鳄，呃你几亿嗰啲咁样咧， 呃几亿嗰啲盈利， 中间嗰啲中间冇人呃噶， 系 即系有冇人话呃你一两亿啊？冇人呃你一两亿，好奇怪。 有冇谂过嗱？你话下线嗰啲人俾人呃啦，上线嗰啲人俾人呃啦，中间嗰啲咪负责呃人咯？ 哦， 都有呃人嘅人出现啦。 咁即系好简单。如果照呢个阿 O 讲呢个逻辑咧，即系话如果你无论系呃星斗市民，又或者呃啲超级富豪，你都冇办法成为超级富豪噶啦。 系啊， 你只可以成为中间嗰阵嘅。 系啊， 冇 办法。所以千祈唔好做中间嗰阵。系啊，咁啊， 夹心人几咁惨。 系啦，警方咧都有讲话，其实咧大家唔知行使呢个伪钞啊，连保管伪钞咧都系犯法嘅。而且咧，如果市民咧咁不幸啦，收到啊呢个伪钞咧，一定要报警处理，千祈唔好谂住咧洗咗佢啊，跟住就当冇事咁样。即系譬如左手嚟右手去咁样咧，其实犯法嗰个咧随时系你嘅，因为你讲解释唔到自己哦，冇啊，有人唱俾我啊，咁我谂住执执博洗咗佢，咁啊反而你咧如果断个正着咧，行使伪钞咧就可大可小嘅。 还记得早排咧。未經常話有假嘅1000蚊紙，早排都可能年幾兩年前啦，未經常話有假嘅1000蚊紙噶嘛，嗰陣時就即係全民皆恐懼啊，咁就逢1000蚊紙唔收。 但恐懼唔緊要啊，你去撳錢嘅時候，佢都係俾翻1000蚊紙 啦。嗱呢個咧，我 嗰一排會講嘅，不過都 嗰一排咧我都試過，即係就話O咁樣，我去櫃員機 撳錢， 佢真係彈兩張1000蚊出嚟。 但佢唔係之前會講咩？即係我哋部機咧就冇曬100蚊同500蚊啊。 咁但係你排咗兩個字 都冇用啊嘛，係佢都俾你啊嘛。好啦，咁点呢？我就呢头揿完出嚟，我即刻入银行排队， 我就話俾佢聽，我啱啱撳出嚟，麻煩你幫我換兩張500蚊，因為而家冇人收。咁、但係咧，當然時間就用多咗，我入去又要排多次，又排咗兩個字，即係我為咗攞一千幾百就冇咗半個鐘頭。 我都有咁嘅想法，因為咧你攞住張一千蚊，譬如你同個姐姐講話啊增值500蚊咯，佢都唔收㗎，好似咧用一千蚊咧係有罪名，係 啊 係 好怯㗎個人， 好怯咁樣 啊，好怯啊攞住張一千蚊紙。 我到而家咧都叫做先至叫做好翻啲好翻啲，真係叫做好翻啲，一千蚊夠膽袋起身啊！以前真的不敢啊，因为没人收，你代了等于假的。 我帮你啊，你咁惊？ 钟哥你咁有钱 啲啊？钟 哥 醒啦嘛？ 我谂住将全部钱唱晒20蚊咯，一沓咁样咯。 啊，咁又唔会嘅。 出街， 不但系又咁喎。嗱，呢个题外话啦，我觉得你即系银包里面袋住大纸咧，系使得慢啲嘅，即系可能咧一来怯啦，即系觉得啊，因为我买贵啲嘅嘢先用啦咁样。如果你廿蚊唱晒嘅话咧，好似真系好容易就使咗佢啦，用啊用啊用啊。 平时系咪食饭唔使垫俾钱噶？ 点解啊？唔系我千卡啫嘛。 上现到啊！依家一千蚊啊，两个钟头就用晒 啦。不过而家大势所趋咧，其实我相信真即系同纸媒一样啊，真正嘅银纸咧，其实都可能慢慢会飞欧噶啦，会取替，应该变晒数码货币噶。 系啊，应该系咁啦。 到时咧又有另一啲啊，而家都有啦，又多一啲咁嘅匪徒出嚟，就系话佢哋喺个数码世界里边呃你钱啊嘛，又有噶， 所以都系警方嘅呼吁，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啊！ 石土一片，让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雾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见。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遇上降也觉得不动。人吓惊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想把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愿再降也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那以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 听日有 Eason 陈奕迅嘅《知明日的舞》。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哎， 钟哥同埋小白，头先咧阿欧咪讲呢个骗案嘅，即系有假钞啦。咁啊，我又见到一单新闻咧，喺印度嘅，亦都系骗案，可以快快脆咧同你哋讲下。 唔使快，慢慢嚟啊！你嘅转数今日慢咗，快得嘅， 慢慢讲啦。 我就想快啲，唔系啊，佢其实两句讲完噶啦，就有个印度嘅医生咧，俾咗30多万咧去买一样嘢，而呢样样嘢咧系大家都已经听过噶啦。亦都喺卡通片度睇过嘅， 卡通片嗰度睇过， 系啊，就是、 诚实豆沙包啊， 差唔多嗰类嘢啦，再估下，再估下添啊，系啦， 豆沙包， 点解呢个医生会用30多万买嘅咧？仲要讲咗价噶咯，已经就系、是、阿拉丁神灯啦、 哦，哇，我以为咩含笑半步钉嗰啲咁样， 呢个 Chinese 嘢可能佢唔识啦，佢咧受害人咧就喺10月尾嘅时候报咗警啊，咁警方就话咧原来呢件事里面咧有两个骗徒嘅。咁啊，終於都捉咗啦！咁啊，第三名疑凶咧就係其中一名騙徒嘅妻子，咁啊仲未捉到。咁啊點樣去發生嘅咧？呢件案呢、這個案件咧就係個苦主就係一個醫生啦。咁啊上門咧幫一個婦人去到治病，係啦，唔舒服啊，唔該你上嚟幫佢睇下醫生啦咁樣。咁啊醫生走咗上去咧就識咗呢兩個男騙徒啦。咁佢哋就話嗰個婦人咧就係佢哋阿媽嚟嘅，即係聲稱啦。咁跟住咧呢兩個男人咧就喺個醫生旁邊就話啊傾傾啊。就话哦，讲到一个神人出现咁样，咁啊要求医生，不如你去见下佢啦，好犀利噶呢个神人，咁啊又话佢会做啲仪式啊，点咁样，咁医生咧就真系听咗佢讲，就去拜访呢个神人啦。跟住然后咧，佢就话呢个神人咧仲成功啊，召唤到阿拉丁嘅精灵出嚟添， 成功 成功 睇到啊， 系啊，咁于是咧。醫生就梗係不如有詐啦！你真係變到個精靈出嚟喎，係咪先？原來唔係假 嘅 喎。 你嗰個精靈望出嚟係實體嘅一個人，即係人扮精靈，定還是好似嗰啲初音嗰啲射出嚟嘅投射？ 你仲考究呢啲嘢做咩？好明顯係假嘅。 因為個醫生，個醫生都要讀過書啊，係咪先？做得醫生點解會信嘅咧？ 唔係因為可能好逼真同埋神話、即係可能佢心裡面已經存在住一個唔知係真定假定係信念啦咁樣。咁佢見到真係喚醒。都精灵出嚟，咁梗系信啦。咁后嚟谂下咧，佢系觉得自己被骗啦。点解咧？ 之后先觉得 系啦。点解咧？明明见到精灵，跟住呢个精灵个样子好熟面嘅。同头先叫我上嚟嗰两个男人有啲似样， 我以为你话系韦史密夫，Will Smith 之前拍嗰套真系阿拉丁， 唔系啊，原来系其中一名骗徒假扮 的，唔系啊嘛， 所以话骗徒有时候咧，即系既叫做单纯啦，亦都比较懒惰，同埋。从呢一个例子嚟讲咧，叫做孤寒嘅，好心你揾人扮，你请个人扮啦，你冇理由自己扮，你悭埋嗰啲钱嘅。 即系重复个角色啦，系咪先？即系又系你啊，陈生咁样。虽然佢可能化到自己蓝色定黑色咁样啫，咁但系就发现，唉，俾人呃咗，都几大嚿钱噶，几十万港币喎。 哇！ 永远咧，永远都话任何最老土嘅骗术咧。都会始终有人落答嘅， 但我觉得呢个系新颖啊，你明唔明？ 唔系，但系都系呃紧你，系嘅，你即系变咗阿拉丁神， 你成个故事好新颖啊！ 佢咪捉到嗰个电影嘅潮流咯，系咪？佢食正嗰个水啊嘛！ 仲有就 系 你讲开骗案咧，嗰个每隔一个礼拜咧，我必定收到一次电话嘅。你估下我今次系收到一个咩嘅骗案嘅电话？ 即系收包裹啊嗰啲系嘛？有咩骗案？你个女俾人捉咗？ 啊，唔系喎。而家最近興嘅，而家最近 你嚟緊去俾我哋聽， 開緊俾大家聽。 仲有啲咩騙案咧？ 係咯，你喺 入境處辦入境處， 你犯法，你喺其他地方嗰度犯法。 入境處啊，真係已經勾咗啦， 勾咗啦， 仲有咩？ 唔係犯法啦， 係中獎咯，抽中咗，係咪抽中咗超級市場啊？呃你。 通知你的健康碼存在異常情況，將在今日強制註銷，而需查詢。廣東話請按一字。 係啊，我健康碼已經被註銷啊！我成日都係嗰句啊，點解我個電話號碼咧咁容易俾騙徒打？今日又話入境處，聽日又話呢個健康碼，咁下一次咧又係翻轉頭，又係嗰個銀行話你嗰張信用卡有問題，成日都有嘅喎。咁可唔可以大家勤力少少？即係各大部門咧，除咗有健康碼啦、入境處啦、包裹之外。仲有好多嘅，你可唔可以即系谂啲新嘢，唔好成日嚟嚟去都系嗰几款咧？ 做匪徒已經唔啱啦，仲要懶一個懶嘅匪徒，你話真係情何以堪咧？ 但係你頭先先話啊嘛，橋唔怕舊啊嘛， 係 係啊，即係好多都仲係呢啲，大家都仲會信嘅。係你咁叻，你先至話係騙局。 所以我哋市民應該要勤力啲。如果唔係我哋咁容易中伏咧，就會養咗一批好懶嘅騙徒出嚟㗎啦。 係、嗯，互相提醒，即係你係咪覺得如果佢醒啲，你俾佢呃都抵啲啊？咁除咗咧要醒目啲之外咧，其實健康都要留意嘅。今日咧我又見到報章有單新聞咧，就講到老退化症啊。咁呢一個議題咧，我諗係近十年八年咧，大家都好留意啦，甚至好多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咧 都不斷拍咧。 係啦，攞咗佢嚟做題目啦。原來咧就話有研究學者咧喺美國啊密西根大學咧最近就發表咗一項嘅研究，咁啊對5000多名咧65歲以上嘅長者進行咗追蹤，咁啊分析佢哋喺5年之間居住環境嘅噪音水平，就評估咧佢哋嘅記憶啦同埋語言能力嘅變化，咁即係佢想測試下呢兩者嘅關係啦。你住嘅地方靜啊嘈啊係啦，同你嗰個記憶力同埋語言能力嘅變化有啲咩嘅關係咧？咁呢個研究就發現啦，呢啲長者生活嘅環境噪音水平咧，多數就喺51至78分貝之間，當中就有11%嘅人咧患上腦退化，30%嘅人咧就有輕度認知障礙。咁、呢個研究咧就發現，只要個噪音水平啊每增長10個分貝咧，患病嘅風險就會增加30%咁多，即其實係好。好密切嘅、即如果斋睇呢个数字， 宁静嘅地方真系休养到， 就系咯 呢个数据。 到底系点解咧？ 如果照你嗰条数咁样计啊吓，咁、如果系咁样，即系住喺啲旺区，咪危险度高啲咯？ 冇错啊！ 即系如果我住喺旺角，咁、就会好大件事嘅。 系啊，佢话呢个研究有讲啊，居住喺交通繁忙嘅马路旁边咧，患上脑退化风险较一般人高。咁啊，显示到噪音嘅环境同脑退化咧系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啲学者就呼吁大众啦，居住地方咧尽量远离嘈杂嘅环境啦，唔单止咧可以减低患脑退化风险啦，亦都可以减低患上心血管疾病嘅几率嘅。 第一样嘢就系、我因应佢嘅呼吁啦，但系可以搬去边咧？香港全部都是城市嚟噶啦，我可以搬去哪度住而冇噪音嘅咧？ 新界北啲嗰啲咯，郊區。 即係我嗰度咯。 係啊，咁當我嗰度幾精靈嘅，睇佢 當個個搬曬去小白住嗰度嘅時候， 我嗰度又搞唔掂啦。 嗰度又 又嘈啦喎。咁啊又咁樣。嗱，另外一樣嘢就係話，雖然呢啲調查咁，佢就話啊噪音同可能腦退化有一個直接關係啦。咁但係有冇其他嘅因素夾雜喺裏邊先？咁譬如話，哦原來嗰邊啲食水咧沖咗啲水喉啊，可能有10年。以上嘅就會有關係，可能10年以內嘅就冇關係，因為太多其他嘅問題喺裏邊夾雜住，我哋係唔知道啊，咁所以冇辦法用一個單一指標去去講噶嘛，咁當然啦。如果我可以搬去一啲鳥語花香咁樣，日日都小鳥同你唱歌， 心曠神怡， 我都開心啲啦。 咁樣樣， 其實好簡單， 即係個小鬼人啦。 當你去到呢啲地方，你自然咩都唔記得，反而調翻轉頭，我已經忘記塵世中所有嘅煩擾啊，冇嘢咯。幾開心啊！ 咦，咁係咪即係等於如果緊張、精神緊張同你個腦退化嘅關係係密切啲咧？咁樣，即係個噪音嘅來源係啲咩先？係咪嗰啲交通同空氣又有冇 好多嘢關係 咯？即係譬如如果你係繁忙嘅車路附近，咁可能空氣污染又多啲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原因嘅。咁不過佢個建議，我覺得都可以 參考下咯 。即係可能得閒嘅時候咪去下郊外啊，呼吸下新鮮空氣、 唔怪之禮拜六日嘅時候，我屋企附近成日塞車。 所以你禮拜六日你記性差啲嘅， 係啊，好差嘅啲性格，嗰啲記性咩都記唔到噶。個仔有幾嘈，出邊又嘈。 好在你記得翻， 記得啊。 这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朝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 就这么不要历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雨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无需逐步讲千字在意，呼吸声之中已种下名字，我与你说废话不自知，乱讲一通也像诗。曾经苦楚，而你爱我，在最心灰之时，再不怯懦。 请有韩雁诗嘅基本恋爱套路，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我朋友换咗部最新型号嘅电话，仲话我嗰部沤咗啊！ 我朋友话佢屋企人个个礼拜都同佢出去买嘢噶。 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恩里希·海涅曾经讲过：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组织一个美满家庭，也不愿用几艘大船的家具组织一个索然无味的家庭。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放假一家人去边都咁开心噶。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联主场0-1不敌阿仙奴，普巴在禁区内踢倒比尔连，令球队输12码。奥巴美扬操刀射入全场唯一入球。爱华顿作客1-2不敌纽卡素，联赛连输两场。纽卡素的哥林威尔逊个人梅开二度，缺少了詹士洛迪古斯。同门将逼福特的爱华顿尾段只能靠卡维特利云的入球追平。热刺以2-1击败白里顿，今季回巢的加利夫巴尔后备入替顶入致胜入球。修咸顿和特普斯在上半场射入两球精彩的罚球之下，一度领先阿士东维拉4球，维拉在尾段反扑，但只能追至3-4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8点，升2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4美元，卖出1,878.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6，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上昼八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境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大市。温生早晨。 早晨，欧。 早晨，哇，今日的焦点，不知今日今个礼拜的焦点一定聚焦在美国大选那里，点睇法呢？有啲乜嘢机率呢影响大市呢？交给你讲下啦。 好啦，咁今日星期嚟讲嘅话咧，市场嘅焦点咧，当然就离唔开美国大选啦。咁市场最关注嘅就唔单止咧，就喺未来四年里边咧，特朗普同拜登咧，边个会入主白宫啊？仲要关注咧喺大选里边嚟讲嘅话咧，本身咧会唔会咧系出现一啲嘅混乱咧，甚至乎咧系动乱嘅？咁按照惯例嚟讲嘅话咧，11月3日咧，美国大选嘅投票日结束之后嚟讲嘅话咧，通常咧去到星期四本港时间中午时分咧就会有结果噶啦。咁但系今次嚟讲嘅话咧，由于咧有好多嘅选民都是用作这个邮寄投票，所以除非这个结果可以是一好一面倒，如果不是的话，相信去到星期四都未必是有结果的。 所以有些朋友无论在金股会做些短期操作的，这段时间都比较风险大一点，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今个星期就有三间央行议息，交给温生再讲一下。 好了，今个星期来讲的话，哪三间央行议息呢？首先就在星期二来讲的话，澳洲央行就会议息，到星期四就会有英伦银行的，而在星期四晚来讲更加是有联储局的。澳洲央行议息会来讲的话，减息可以说意料中事，现在市场估计澳洲央行就会将它现在的官方息率 0.25% 就降到去 0.1% 的水平，也不排除有机会是加推1000亿澳洲纸的量宽金额去买长债，去压低澳洲的长债。看回英伦银行来讲的话，面对疫情第二波，我们看到英国很多的地区都要封城，市场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英伦银行都要帮下手去帮助下经济。所以在今个星期的议息会来讲，现在市场估英伦银行很大机会会推出1000亿英镑的量宽的金额，但是暂时来讲就不会说行负息住的。首先要提提大家，现在英国的息率是 0.1%， 所以再减多少少来讲就随时变零，甚至乎是负息的了。现在市场估其实英国都有机会行负息的，但是行负息的日子相信就是在脱了欧之后，在今个年底真真正正脱了欧之后，然后看一个市场的环境，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去行负息这样东西的。至于今个星期联储局来讲就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可以说意料中事。但是在个美国面对着个疫情现在都相当之严峻的情况之下来讲，要留意着联储局怎样去看法的美国最新经济形势，同埋亦都会唔会暗示咧，系日后咧有机会加大个量宽啦。 咁经济数字方面咧都值得睇，包括喺美国同埋中国都有啲经济数字，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温生。 咁经济数字方面嚟讲嘅话，要留意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将会公布就业报告啦。咁受大选嘅影响咧，咁有助咧就即系增加咧唔少嘅临时工啦。咁按理论嚟讲嘅话，美国十月份嘅就业数字就唔应该太差嘅。咁就当大选过咗之后嚟讲嘅话，当一切回复翻平常啦，咁唔排除咧11月份咧个就业数字有机会略为有所回落嘅，咁加上最近我哋见到美国嘅疫情又再变得严峻啦，咁提防咧亦都可能会令到10月份嘅数字就算理想咧，都唔代表咧11月份咧系可以延续。咁但系即管等我哋睇下咧，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嘅10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再睇翻咧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中央咧就公布咗咧10月份咧个制造业嘅采购经理指数嘅，咁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就轻微回落到咧就51.4嘅指数点嘅，咁较9月份嘅51.5嘅指数点咧就略为低少少。咁但系嚟讲嘅话咧，从好嘅方面谂咧，对面对全球疫情嘅第二波嘅爆发啦，咁中国嘅制造业依然能够保持正增长咧，可以话相当之难得噶啦。咁今日早上9:00嘅话咧，我哋要留意住啦，因为咧就到财新咧公布佢哋嘅10月份嘅中小企嘅制造业嘅采购经理指数，咁呢个数字咧系反映中小企啦，咁官方嘅数字咧就反映大型企业啦，咁就两个数字都值得关注噶。 咁接住落嚟咧，又要交俾温生讲下美金方面嘅情况啦，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以至咧美国第三季 GDP 呢啲咧全部嘅因素咧都有机会影响汇价嘅走向嘅，交俾温生咧再多讲少少啦。 好啊。 啊，好啊，咁啊睇翻咧，上个星期咧就美国咧就公布咗咧系第三季度嘅 GDP 咧，咁个数字嚟讲系相当之理想嘅，咁啊按季咧即系年率化按季比咧就大幅上升33.几%嘅，咁啊扭转咗咧系喺呢一个嘅第二季度咧大跌咧就挨近32%嘅情况，咁啊睇落嚟咧个数字系相当之理想嘅，咁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啊，有咁理想嘅数字咧，完全都系因为咧就美国政府咧就大举咧就泵钱落个市场度派钱，咁所以咧先能够咧系造就个经济嘅反弹，咁但系咧系正系因为泵钱嘅缘故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嘅财赤咧就变得相当之庞大啦。去到九月底嘅财政年度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美国嘅财赤咧，相对比2019年即系对上一年咧，可以话咧系差唔多咧嗰个财赤啊系双倍咗上嚟，全年嘅财赤讲紧咧即系10,000亿嘅啫，咁而家咧系去到咧系挨近咧系30,000几亿嘅，咁所以由呢一个数字咧，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喺个咁庞大嘅财赤嘅情况之下咧，系会拖慢咧系日后嘅美国嘅经济嘅发展嘅，咁所以咧个而家见到个美国经济数字咁理想咧，唔好以为咧系即系冇事，就其实咧嗰个问题都依然系存在嘅。咁啊睇翻个整体美金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咧由于个大选咧就睇下有几混乱啦，如果混乱嘅话咧，唔排除呢啲资金可能略为咧走翻去美元度避险啦。咁但系长远嚟讲嘅话咧，我依然咧系睇淡个美金，最主要咧系因为个美元嘅汇价讲好多次咧，而家系正受到咧系壮大咗之后嘅欧罗咧对佢带嚟嘅挑战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话人民币咧有机会咧系电子化嘅人民币推出咧，亦都会对美元啊带嚟挑战，咁所以咧就长远我系会睇淡美金，咁但系今个星期有如果混乱嘅话，个市况咧尤其是大选带嚟嘅混乱咧，就唔排除咧可能会略为系为美元咧系带嚟支持嘅。 咁投资者咧真系可以听住温生嘅分析咧，大家可以做今个星期嘅部署啦，因为今个星期咧即系市况应该相对波动啲嘅，睇下你系点样有唔同嘅投资操作啦。所以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倾过，拜拜。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日是11月2日啊 ，Kitty 同埋钟哥有冇11月之星啊？你哋认唔认识？ 啊，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思芬咯， 系咪啊？ 系咪啊？佢系最近生日， 佢系11月11日咯，好好记啊！ 光棍节， 冇错， 嗰个生日唔使送嘢俾佢啦，叫佢买嘢得噶啦， 系啊， 叫佢买嘢啦。 咁点解无端讲11月之星？因为每一个月咧，即系第一个工作天咧，都系普通 office 啊，会搞一啲平时啲饭局啦。因为即系普通嘅 office 啊，譬如啊，钟哥生日，哇！11月2日咁先算啦，我当啊庆生啊，要同阿钟哥咁样啊，咁啊一班人食饭啦，以前依家唔得啦，只能够咧小组食饭，所以咧都好多优惠咧，系关于嗰啲咧11月生日嘅朋友咧，系11月嗰个朋友免费，而其他嗰三个人咧系要请11月嗰个人食饭嘅咁样，即系4人同行，1人免费咁样咯，类似嗰啲11月之星，包括咧喺观塘某一间酒店咧就系咁样啦，咁啊4人同行啦，1人咧免费半价自助餐，另一间咧喺叫做远少少噶啦，喺啲离岛嘅酒店咧，亦都系4人同行，1人免费 buffet 喎。 我有啲问题啦，嗱通常咧。你话有好多地方会做嗰啲生日优惠，如果你生日，咁你去到唔使俾钱啦。 系啊， 如果我自己去食咧，我唔同人去食，我自己去食，咁我咪唔使收钱先？ 唔系啊，你自己去食就要俾钱噶咯。 咁你4人同行，就3人收费，生日嗰个唔使俾钱 啊 嘛。 系啊， 咁我又唔想同人哋一齐食，我想自己去。我嗰日生日，咁我去到嗰度食完就走得唔得咧？又唔得喎， 得，但系你自己俾钱， 自己埋单要俾钱， 系咁样。 咁啊，即系唔系俾我生日优惠啦？ 即系咁样，你生日嗰日你一个人去食。我之前已经用支付工具帮你俾咗钱， 咁我哋又唔打搞你，你又唔使俾钱食饭。 但你有冇觉得有啲孤独嘅感觉？不过咧，我真系见过人咧，一个人食自助餐，一个人食放题，我真系见过，但我冇带有歧视成分嘅。我觉得佢好勇敢。 我自己去食饭就经常，但系我自己食自助餐我就冇。 我都冇试过。我一个人打边炉都试过。 吓， 系啊。 咁你都好。我又不可以講無聊啊！ 你個寂寞級別都好高啊！ 一個人打邊爐唔係啊！而家其實好多快餐店或者即係連鎖嗰啲餐廳都有一人邊爐噶啦。 你小心啲啊！我之前有一個睇嗰個調查報告啊，何為寂寞呢？其中有一欄咧就係當你一個人去打邊爐嘅時候，你就是一個寂寞的人啊！ 咁我真係想食打邊爐啫咁啊！ 但你冇 又唔想洗煲喎、啊？ 虎約人去啊嘛， 唔係啊，快快脆啊嘛，同埋有時你嗰個 快快脆應該係打邊爐咩？ 你食快餐咪 A 餐 B 餐 C 餐啊？ 但係一個人打嗰啲邊爐又唔使好耐嘅， 咁你食個雜扒飯咪再快？ 但我覺得好食啊嘛， 好咧， 嗱唔緊要嘅 Kitty， 嗱下次你想打邊爐咧，你打俾我同中哥， 唔好打俾我，我好唔中意打邊爐， 中意打邊爐咩？ 中意打邊爐 嘅，咁你打俾我， 你唔覺得打邊爐係好侮辱咗廚師嘅咩？唔使人煮嘅，即系买咗啲素材翻嚟你就食啦， 都冇厨师， 系咯， 我何来侮辱佢咧？ 系 呢个 I Q 题嚟嘅，呢 个都系负责执马啫。如果用翻酒啦，即系佢执啲，你要肠仔啊、脆肉丸啊，咁执一兜俾你咯。佢冇煮过，严格。 佢同你中意打边炉，咁你计一计条数，你打边炉食一餐嘅价钱，同你去有厨师整俾你嘅一餐嘅价钱，争几远咧？ 平好多啊嘛！ 打邊爐餐平好多。 而家嗰啲一個人嗰啲 set 幾廿蚊嘅啫，六七十蚊嘅啫。 咁你茶餐廳食一個都係幾廿蚊啫。 啊，咁都係。 咁但係你去一個有廚師嘅地方，有埋個廚師俾你。你去呢啲打邊爐嘅地方冇廚師俾你嘅。 我又唔係食個廚師，我食啲嘢啫嘛。你俾个厨师我做乜啫？ 横掂都系 唔紧要啦。呢个咧系有鸡先定有蛋先系问题。唔中意打边炉嘅人咧，一世都唔会中意啊。 都系 中意打边炉嘅人咧，一世都中意。 系，我明嘅，我明。 我喺旁边咧，为咗做掌门人啊， 打我， 打我。 但明明你就中意打边炉嘅。 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荆棘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觅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会渡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周柏豪的劫后余生，室外气温有24度，相对湿度68%。 是啊，要问啊钟哥同埋即系崔杰彤啦，咁啊而家即系都叫做经济低迷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令到人哋觉得，哎唔够钱使，唔够钱使，唔单止咧就净系我哋呢啲叫在职人士，譬如我咁啊，作为爸爸嘅屋企咧又有小朋友，即系开支咧就一定大噶。 我要加个注脚先。 乜嘢啊？ 又或者叫修正你乜嘢嗰句说话，唔系净系市道差嘅时候先觉得唔够钱使。知道好唔好都觉得唔够钱使㗎啦。你几时会觉得够钱使㗎？ 唔够㗎。係呀、啊、永远都唔够。咁但係唔係我哋淨係唔够。连埋啲小朋友呢都唔够钱使。 小朋友知道几多岁先。 小朋友呢位小朋友呢就12岁。佢唔够钱使嘅原因呢系咩呢？佢就沉迷喺一啲叫做网上嘅游戏嗰度。网上游戏点解要使钱啊？ 道具、 買點數卡、 買點數卡，係啦，一講呢啲咧，大家就已經明啦。咁但係好啦，一個十二歲嘅小朋友，佢唔夠錢去到做呢啲點數或者升值買武器嘅時候，咁佢可以點做咧？ 唔好打咯。 可以唔好打，可以戒嘅，戒咗佢啦，熄咗佢啦 ，delete 咗个 game， 佢系最一了百了啦。咁但阿爸阿妈都控制唔到佢。 咁问婆婆嫲嫲， 问婆婆嫲嫲， 即系你嘅意思系， 即系隔一代应该松手啲啊！以我自己嘅经验 啊，哇，你 明晒， 真系啊！细个嘅时候，即系譬如去饮茶啊，咪好中意等位嘅时候去扭蛋啊、抽卡啊咁样嘅。咁阿媽即係行開咗啊，或者咩嘅時候咧，就會問阿婆：啊，我想抽波波啊！就會5蚊、10蚊、5蚊、10蚊咁樣俾你，好錫啲孫噶嘛，你知道？ 佢哋而家有冇錢使啊？仲？ 边个、啊？ 即系你阿婆啊，你阿嫲嗰啲，仲有冇钱使啊？有冇俾你败晒副身家？ 冇。 系咪通常咧啲反而阿爸阿妈咧就会同你，即系同啲仔女讲：你唔好问我啦，问阿爷阿嫲啦，问佢哋攞。通常系啲阿爸阿妈叫啲细路咧问对上嗰代攞。 我啱相反、啊，我话你有啲乜嘢你唔好成日谂住问婆婆攞啊咁样，因为费事，因为佢一问咧、多数都俾， 系咪咧？ 系啦，然后咧就兜个圈投訴翻我，你個仔啊咁樣，頭先又問我攞啊咁樣，咁我話你唔好俾佢咯，但佢又俾咗喎。 咁你有冇俾翻佢先？或者你阿媽有冇問你攞翻啦？ 佢冇問我攞翻， 咁咪得咯。 係咯，有佢咯。 但係自己都要醒目噶嘛，呢啲嘢。哎，好啦，嗱，講翻呢個十二歲小朋友咧，佢係曳嘅。點樣曳法咧？咁佢咧就因為喺呢個網上遊戲嘅時候咧，佢又想攞一啲嘅點數卡。有人話俾佢聽啊，你只要做咗啲乜嘢，你點樣買咗啲乜嘢咧，就有啲可能一啲叫做期間限定嘅優惠，又積分啊，又俾多幾義務嘢佢。 是但啦，是但啦，係啦嘅伎倆。 咁佢咧就點做咧？佢咧就趁媽媽瞓咗教嘅时候咧，佢就竟然间咧就攞住个电话，因为用呢、這、一个面部感应噶嘛，就一嗌醒个阿妈，妈妈拍拍佢，妈妈咁阿妈一擘大只眼咧就系望住个电话咯，一起身擘大只眼就见到个电话，见到个电话做咩？解埋锁， 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咁样， 冇错啦， 碌一个眼球 flop 咁样就解码啦， 系啦，碌一碌个眼球就解咗码，咁跟住咧个小朋友咧就拎住个已经解咗码嘅电话咧就跑咗入厕所，咁、那个系啦，个阿妈咧咁啊，梗系哇咩事咧？一起身擘大只眼就净系见到个电话系解咗锁嘅，跟住个仔啊走咗入去厕所入边，跟住佢咧就追住入去呢个厕所嗰度咧就问个仔：你做乜嘢啊？咁样你攞咗个电话做乜嘢啊？跟住后尾咧先至问翻嘅时候咧，即系终于都问翻啦。咁个仔就话原来喺佢妈妈个银行嗰度咧，就过咗几万蚊就入去咧，系啊，就过咗几万蚊就入去自己嗰个 account 嗰度就俾埋钱，咁我阿妈就梗系兴啦。 最后点样啊？ 最后咧咁啊，即系嗰个 上咗新闻咯，就系、 是、一定上咗新闻，同埋嗰个一定系即系俾咗钱就 攞唔攞得 翻啦。 因为你真系买咗嘢啊嘛， 真系买咗嘢啊嘛，系一个交易嚟咯。Kitty 讲啦， 但系点解嗰个小朋友咧唔系静静鸡擘开佢只眼数，而系要叫醒佢咧？ 好难静静鸡擘开噶。 唔系啊，因为你擘开佢要两只眼擘开，你咪冇第三只手攞住只。 佢数一只眼睛啊，唔系数两只眼睛， 应该数两只噶嘛。 我睇 Mission Impossible 一只眼睛削咁样过噶啫， 所以因为有 Mission Impossible 嘅前科啊，而家咧真嗰啲用两只，所以先至搞掂。咁啊，当然唔好啦，系咪先？ 千祈唔好、啊， 千祈唔好啦。咁啊，有啲咩嘅时候 delete 咗个 game， 阿爸阿妈应该狠心啲教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新增23000几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突破100万宗。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高文浩表示，由于情况较预期差，有需要采取较严厉措施。他说英国政府会在11月检视数据，基于证据作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期望可以按时解除封锁，但不会有保证。较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地区将在当地11月5日起再次实施封城措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至12月2日。餐厅、酒吧只提供外卖服务，健身室和其他非必要商户暂时停业。除了上课、就医、购买必需品之外，民众应该尽量留在屋企。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等顶级体育赛事继续闭门进行，各级学校继续开放。 當局亦會為受影響企業提供援助。美國一項民調顯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全國的支持度以10%領先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不過亦有民調顯示，拜登在關鍵州的優勢並不明顯，包括擁有20張選舉人票的賓夕法尼亞和29張選舉人票的佛羅里達州。在佛羅里達，雙方差距屬於調查誤差率範圍內。在休斯敦，特朗普支持者发起汽车游行，车龙估计超过11公里，导致交通挤塞。特朗普本人连往5个州拉票，距离正式投票前两日，估计已经有超过9100万选民提早投票。加拿大魁北克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同首府魁北克城发生的持刀袭击有关，袭击导致两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说至少在4个地点发现受害者，其中包括著名旅游景点弗隆特纳克城堡酒店。涉案的24岁男子来自蒙特利尔北部郊区，相信是故意前往魁北克城发动袭击，暂时未发现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社交媒体对死者表示悲痛，希望伤者尽快复原。法国尼斯上月底发生导致3人死亡的持刀袭击事件，当地警方再拘捕多2名怀疑同事件有关的人。事件至今有3人被扣押，包括来自特尼斯的21岁疑凶阿乌萨维，他被捕时中枪，情况仍然严重。事发后，法国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案发的尼斯圣母大教堂当地星期日举行弥撒，几百名信众前往教堂，在警方划设的安全区外参与，附近警力明显加强。总理卡斯泰在电视节目中形容对抗极端伊斯兰主义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呼吁民众团结。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2点，升2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94美元，卖出1876.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咁亦都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排到去柯士甸道。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系未散晒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咁亦都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排到去柯士甸道。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咧，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咧车龙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咧都系车龙未散晒啦，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嘅，咁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去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 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较早前七行道北的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这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跟住安秀道。咁嘅新界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挤塞，咁入去西贡方向排到去窝尾，出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打豪敦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大榄上车。青山公路嘅岭南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挤塞，龙尾岭南大学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落嚟一齐玩啦！陪着我在偷，一吻就吻着体温的口，未能未能多飞，我们唱着唱人唱，东阳望有星星，我们已星星躺在口，美丽丽制度抛弃别回去，未能。 歌曲唱咏这个 idea 就是由填词的周耀辉老师提出的。泳儿说觉得小丑回魂这套电影其实很 match 到这首歌，其中一张他拿来做 reference 的电影图片就是小丑在个沟渠里面叫个小朋友下来玩。 陪着我在沟渠，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Josh Young、 CM Groovy， 监制 CM 加上冯咏琪。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泳儿沟渠唱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糖果。而家我哋见到市面上嘅糖果种类可以话系五花八门，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都有，但是倒数回去几十年前，香港的糖果选择相对比较少，早期会有啄啄糖或者是浓酥糖，后来当社会开始进步，选择亦都多了的，譬如说80年代的时候，可能你会见过有眼镜糖、戒指糖又或者是哨子糖的。这一类型糖果的独特之处就是标榜住有得食有得玩，眼镜糖的包装只需要扎两条橡筋就可以成为一个小朋友用的眼罩，戒指糖的造型就很简单，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勾在自己手指上面的圈，上面就有一粒钻石型的糖，哨子糖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当是 BB 咁吹，不过都要啲技巧的。不同类型的糖果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一个笑容挂在我们的面上面。相信不少的朋友细个都曾经经历过考试默书高分的时候，长辈是会买你最心爱的糖果来奖励你的。哪一种的糖是你的挚爱呢？ 细路仔嘅时候买糖啊，即系净话出去同讲啊，搵啊搵啲 婆 婆嗰地去咧，就买扭蛋啦。咁你有冇试过叫婆婆佢哋买嘢俾你食咧？ 其实咧，我屋企人都对我好嘅、我都每一日都有零用钱嘅。咁我喺搭 大富人家喎、 啊， 你系 唔系啊？我妈松手啫，咪搞到我而家咁咯。 即系慈母多败儿啊，真系啱嘅。 唔系啊，咁我喺搭等校巴嘅时候咧，咁啱咧个站隔篱咧就有一间咧好古色古香嗰啲小朋友系啦，嗰啲士多即系卖冰条啊，跟住仲有嗰啲马蹄一串串嗰一款嘅士多咧。咁我就头先你讲嘅，我就好鍾意买嗰个戒指糖嘅、因为觉得好公主㗎嘛、即係戴隻戒指喺度、 所以搞到你而家成日病啦， 係啊，直头癌添啊，公主癌添啊。 但係戒指糖其实係最麻烦嘅呢，就係、是、你要好快食晒佢，唔係就黐晒啲层啊，或者嗨落件衫嗰度。 佢有一个唇膏糖呢，亦都係好公主嘅、就省卻咗头先阿梁學希你讲个问题啦。咁你好似啲唇膏咁拧出嚟啦，跟住嚼啦，跟住嚼一层之后呢就拧返埋去吸返个袋呢又袋返喺条裙袋嗰度喎。 哇，你唔知佢有裙㗎。 唔系啊，佢有个盖啊。 我知，但系都会有菌噶嘛。 点会啊，钟哥？ 嗰咩年代？ 嗰个年代都会有菌，但系唔识啫。 唔系嗰个年代一句说话搞掂咯，大菌食细菌。 系，下一句系细菌当补品嗰啲咁样。 系咯。 我先咧，净话出去同讲过一段说话，我已经同佢系两个世界嘅人，又有校巴，日日有零用钱。我哋嗰啲咧冇零用钱，仲要自己去搭巴士翻学。 哦。 即系两个世界嘅人啊。即系唔怪得你而家养到你生骨大头菜， 系生骨大头菜，即系点解？呢个真系唔识， 唔知，即系冇用咯。 原来咁，咁点咧？你冇零用钱，点样食糖咧？又 嗱嗰阵时咧，最兴系点样咧？咁嗰阵时一种叫讲唔讲糖果住，讲雪条呢一样嘢先。嗰阵时一种叫做孖条嘅。 呢、這个我有食过啊， 两支雪条棍啊嘛，黐埋一齐噶嘛。 系我中学嘅时候，我谂去复刻啦，即系出翻出嚟咯。 复刻啦嗰阵时， 系啊系啊。 咁我哋接入第一水啊嘛。咁嗰阵时就会同啲同学一齐去经过士多嘅时候咧，咁、那个同学就话：，等我买支孖条先。跟住咧，我就企埋少少，睇下佢会唔会食唔晒啊？不如一半 share 俾你。咁嗰阵时可能系一角几毫，佢就好难话收翻你一半嘅钱噶嘛。 系。 咁啊就俾一支。即係俾一半你食，咁你咪覺得好似食咗嘢咁樣。 咁最後結果有冇人邀請你啊？ 十次裏邊就一次中啦。 哦，真係。 咁如果九次佢係食曬兩條？ 啊，唔係，佢係俾咗隔離個女同學食嘅。 哦，多數都係已經諗好咗另外一條俾邊個先會買㗎。係 啊，咁所以咧呢啲嗰陣時亦都係一種嘅社交模式啊。 即係借啲耳咁樣。 個女同學不一齊食咧，即係啪咁嗰啲咁樣咧。 哇！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当你有机会可以有钱去买一条孖条嘅时候，哇！咁嗰日你咪好威水 哦，都当然系啦，当然系啦。咁但系嗰时冇零用钱，我唔系出去同呢啲大富人家咁样。吓， 唔系啊，我净系得嗰度啲钱。 好啦，正话你讲到话嗰、那个唇膏糖 咧，系啊系啊， 我哋冇即系未见啊，即系我个年代 男仔都好少食啦。 咁但系我嗰个年代 咧，先攞啲唇膏出嚟转。 但系我嗰个年代咧就唔系食唇膏糖，另一种差唔多类型嘅嘢 系咩？ 筷子糖你哋有冇见过啊？ 紫梅花。就听过， 唔系筷子姊妹筷子糖，佢真系一模一样嘅，就系、是、一支筷子咯， 係糖嚟嘅。然之後咧就用一即咩味都有啦。然之後用一張透明嘅玻璃紙咁樣包住啦。咁食好簡單咯，搣開張玻璃紙咪選咯。 硬嘅又 係硬嘅，好啦。咁食嗰個筷子糖咧，最好玩嘅地方就係當你選嘅時候，你咪可以利用你個口，然之後你嘅口水選到嗰支糖變咗尖咯。因為魚骨係掘噶嘛，選到尖之後咧。就过嚟吉人嘅， 好核突啦，系啊， 攞嚟吉落去痛啊嘛，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咧，玩得最多嘅就系正话阿梁亚希讲嗰个，眼镜嗰、那个啊，即、 哦、 系、就是、好似一个八字咁样，然之后啲糖就黐晒喺身周围噶嘛、 嗯， 你只要加两条橡筋，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眼罩咁样噶嘛，呢、這个又玩得最多。 我冇乜机会，我头大啊， 嗯， 所以咧戴落去唔啱位， 啱位咁样 系啊，太细啦嗰嘢，同埋啲糖都我记得唔系特别好食噶， 冇乜味噶其实。但系几靓嘅，即系八字咁样。 你唔食嗰啲糖咪靓咯？你食咗之后就系银色咁样，好核突嘅，我觉得。粒粒突突，粒粒突突咁样。 如果另外有一种咧，就系唔系叫做食嘅，叫做玩嘅，吹波胶啦。咁吹波胶最早期嗰种咧，就系真系有一盎好似一支细细支嘅胶水咁样。咁有一支，然后俾一支好幼嘅，好似饮管状嘅东西俾你。咁你要将嗰个胶水咧就挤出嚟。就黐喺嗰個飲管頭嗰度、 哦， 然之後你就另一邊就吹，跟住吹個波波出嚟咧、哦，就唔係吹波糖喎， 係吹波膠， 咁、哦、你完全唔需要擺入口嘅。 係咪個波仲可以即係飄下飄下噶嘛？ 唔得啊，因為嗰只通常都重嘅， 哦係， 嗰只係重嘅，飄唔起嘅， 係即係好虛無縹緲咯，你揦住咁樣。咁我成日細個見到啲同學玩咧、嗯，我就唔明咁你吹咗個波出嚟嗱，又唔踢得，又唔掟得，咁、嗯、你揸住嘅啫， 就是、鬥大咯。哦即係吹個波，你大啲定還是我大啲？ 佢好似個保鮮紙咁樣噶嘛，個質地係。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仲冇咧，好似都耐唔少見到喺啲舊文具鋪係嘛？ 好難揾到，但係如果你真係去一啲即係超舊形式嘅嗰啲士多咧，你可能有機會見到咯、嗯。但係真係見得少啦。甚至乎你正話講個眼鏡糖，而家都有㗎。 而家有啊， 但係難揾啲咯。 係啊，嗰啲西瓜波啊，全部都有㗎。係 啊，哇！你講起西瓜波，題外話，而家西瓜波你知唔知幾多錢一個啊？我嗰次見到都嚇一跳，然後 我諗都幾十蚊啦，最少 幾十蚊 嚇唔得啊！ 幾十蚊， 嗰次十蚊十零蚊一個 都貴啊！以前西瓜波講緊，如果係細嗰只咧個幾，大嗰啲都係三個幾，而家三百幾啊！ 三百幾 一個西瓜波啊，因為懷舊啦嘛、嗯，所以擺得耐嘅嘢值錢嘅，除咗人之外咯，人啊擺得耐就越擺唔值，越擺越唔值錢。 唔係，但係你越擺越辣啊嘛！ 唔係你估。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么办？起翻身。 第一线。 我先要讲少少嘢先，希望先同喺外地嘅朋友们打个招呼。 系， 因为最近咧就知道喺美国啦，同埋喺纽西兰咧都有朋友听我哋嘅节目嘅。大家好啊，无论你喺世界嘅任何一端，亦都欢迎大家收听晨光第一次嘅。 你点知道嘅？ 嗱，咁喺任何嘅渠道啊，系面书又好啦，又或者啲朋友话咧，诶、哎，我喺边度都有听你做节目。 啲朋友话系咪啊？ 系啊， 我听到、啊，我入油嘅时候，喂。你而家同翻梁荣忠一齐做节目喎，咁样喎？ 咦，我真系 系啊，我冇表明身份，我好简单话，唔该，普通友打爆啊，咁样冇钱入靓友添啊，而家即系衰到普通友打爆，佢话，诶、欸，喂，你同翻梁荣忠一齐咁样接我， 哦， 好。 犀利啊！ 好學然啊， 因為油站嘅嘢我經常都有講噶嘛，即係我成日講就話喺油站你可以買可以誒買乜嘢啊嘛，除咗買油之外咧，其實你除咗買油之外，基本上佢係一個超級市場嚟噶嘛。我最極致咧就喺入油嘅時候，有個服務員同我講：，誒梁生入油啊！我梗係入油啦。有冇興趣買鮑魚啊？鮑魚，原來佢當然係罐裝鮑魚啦。 好啊！我點估到入油嘅地方都有鮑魚 賣我真係啱曬頭。唔係，我嚟入油點會買一罐鮑魚酒呢？ 最拗頭係咩？有一次入油咧，佢 sell 紅酒喎、 啊。 唔係飲咗酒唔好揸車咩？點解會 sell 紅酒呢？我真係唔明白。 唔緊要，跟住佢後面就話我哋呢度有時鐘嘅、 哦。 你飲完酒你唔想揸車，得入去瞓一覺先。 呢啲揸車外國啊有啊，通常啲油站隔離就有個 motel 嘅、即係汽車旅館，就真係俾你休息嘅、就真好單純嘅啫。 好單純係嘛？ 嗰啲好單純嘅，即係你揸車揸到攰，俾你瞌一兩個鐘。 所以我諗緊咧，既然又有美國又有紐西蘭嘅朋友聽咧，我哋使唔使間唔中講下英文啊？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但喺地球另一端，可能佢哋系 good night 嘅、，good night，good night， 好啦， 陪佢瞓啦， 差唔多啦。喂，头先都讲到话，喂入油啊，都关啲交通事啦。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呢一个啦，就系单车嘅意外咧。咁啊，按年咧升咗47% 吓，咁啊新界北咧就列咗10个黑点出嚟啊吓， 少啊， 交通黑点系 就系少咯， 踩单车嘅交通黑点 都系少啊， 都系少啊。 点解你咁样觉得咧？ 好简单，基本上你踩单车任何一个地方都系黑点， 系即系。如果你技術唔好嘅話， 真係嘅，你任何一個交通路口已經係一個黑點嚟嘅。 係，咪同埋咧，今年點解數字會飆升呢、首先就真係多咗好多人踩單車先啦，咁所以咧就都合理嘅，我覺得。同埋而家又多咗一條新嘅線路啊嘛，咁大家即係想試下踩嗰條屯馬線咧，咁可能都會即係唔熟悉嗰條路啊，即係平時踩開我哋沙田嗰啲咁新路嘅時候，一少少掉以輕心就好容易有意外。 嗱，今次警方咧就唔係。自己講啊，因為佢哋平時都係騎開鐵馬嘅啫嘛。咁，但係踩單車，你有冇見過警察踩單車？唔多， 係少啲，少見。 咁所以咧，佢邀請咗咧啊亞洲車神黃金寶咧到場講述心得。 點解唔係李維斯咧？ 因為李維斯集訓緊，準備下年有機會發生嘅東京奧運。而黃金寶咧。就唔需要啦嘛，退咗役啦嘛，咁所以咧，阿寶咧就喺呢個交通黑點嗰度咧，就幫警方啊一齊派下傳單啦、啊，咁樣、 即係派俾邊個啊？派俾啲行人啊，定還是派俾踩單車的人？ 派俾踩單車。 咁樣踩緊單車點接佢嘅傳單咧？ 嗱，所以咧，嗱呢個咧好巧妙嘅地方，因為咧原來喺單車路入邊咧，有啲地方咧都唔係成條由頭踩到尾嘅，佢中間咧要你落車同埋推車嘅、 哦，因為嗰啲咩轉接位就係嗰啲路口位啊， 嗰啲鹹淡水交界。咁样就系喺啲咸淡水交界，跟住咧，警察哥哥或者姐姐见到你啊，喂，你冇落车推车，跟住就唔系即刻票控嚟嘅，系佢揾咗黄金宝过去同你讲话，嗱呢一段咧就要落车推车啦，跟住咧去翻前边个交通灯之前咧，你就可以上翻车、再踩咁样。 咁佢有冇再接另外一啲人呢？ 有噶， 因为有啲人咧就会喺踩单车嗰段路咧就落咗车推车噶嘛。 系啊， 咁有冇叫嗰啲人嗱呢段路咧你就唔好推啦，呢段路 你踩啦，咁。 但系佢亦都冇赞嗰啲人嘅， 系 亦都冇赞嘅咩话。哦、你真係叻啦！我唔講你都識得做，果然係做得好咁。佢亦都冇讚嘅，只係有温提嘅啫，温馨提示啊。咁希望大家可以叫做注意下啦。咁啊，鐘哥都講得啱，或者 Kitty 都講得啱。喂，其實今年疫情咧，大家冇得飛嚟飛去咧，變咗咧有幾個行業咧係非常好生意。第一咧，我有朋友賣遊艇嘅，佢話今年啲遊艇咧一年跑到4年嘅數。 大家冇嘢做啊，啲錢冇得使啊。 朱傑同我先走先啊。 我都想，就算我啱啱就已經戴低 headphone， 我都冇啲咁嘅朋友。 我完全冇識過人賣油艇。 我都唔明咯。 哇！你攬不妨做節目啊，做節目咧，你講我識過人賣油艇，跟住話我唯 佢唔係識啊，佢直頭朋友嚟添啊 ，friend 嚟啊。 我點解可以帶佢咧？我識人賣飛機咯。點解我點樣同你接落去啫？ 唔係帶唔帶啊？我講下落嚟。第二樣嘢就係話，我識人賣單車嘅。佢話咧一年咧 我都唔識。係 咯，我都唔識。 佢話一年咧。賣了四年的單車生意，他說呢真的沒辦法不提價，因為呢、很多單車架都是、台灣那些運過來，現在運費又貴了，你都知道因為航道沒那麼方便，因為疫情問題，所以呢、就是、他都要提價，跟住哇又賺到盤滿盤滿， 那就麻煩了、如果照你這樣說，你今年一年一年就跑了四年數， 是啊， 那就是說如果、希望那個疫情明年可以即 舒緩 下來，大家就會去旅行，那就是說明年開始就是人們遺棄單車的高峰 了、 我可以去旅行，我還要一個單車來做什麼？ 中國對了，下年我們就可以開一間賣二手單車的店 舖，擠曬街邊不要那 些，在低位那裡入大量數入一些九成新的單車， 那何時出發呢？ 就开一间单车铺， 三天想讲，下一次再嚟嘅时候， 第 呢啲咁嘅嘢唔好讲， 咪咯， 真系唔好讲， 唔好讲 乌鸦， 但系 系啦。 應該是咁操作嘅、 oh, okay, okay, okay. 雖然講就講，唔希望， 唔應該咁樣， 唔應該咁樣，但係應該係咁樣， 或者租出去咯，等人哋再喺公眾假期嘅時候，想間唔中踩下嘅時候租翻俾佢。 講得冇錯，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租單車，邊、有錢買單車啫？係咪先？$15喺大圍租咗架單車，掛住支水，今日踩入大美篤啦。喺、大美篤都冇得還車嘅嗰陣時，要踩翻去大圍嗰度先還。你有冇經歷呢個階段咧？ 有 經歷過真啊！ 要踩翻轉頭啊嘛。 係啊，你唔踩翻轉頭又要收 double 啊，所以。舊時僆仔真係窮都有窮好啊！啲體格咧好強勁。 嗰陣時要計數嘅，即係如果你頂唔順啦，又或者時間到你踩得慢，咁、你未必踩到去你原本想去嘅終點站嘅，可能喺中途就要折返嘅啦。因為還嘅地方永遠都係得一個，即係就係租嗰個地方咯。你要踩得翻去先得。 但係而家好識做生意㗎啦！我因為我尋日去咗大埔啊嘛，我就唔係踩單車嘅，我就行山嘅。咁但係都經過一啲單車鋪咧，都見到哇！呢度又還到車，大美都又還到車，唔知邊度沙田又還到車，大埔又還到車，即係總之你中意喺邊度還車就邊度還車，哦、即係好 flexible 嘅。 係俾多啲錢咯，係嘛？ 應該唔係嘅，其實都係佢哋自己嗰啲鋪頭嚟嘅啫。 幾好喎、啊！咁可以 plan 下星期六日啊，有冇興趣踩單車郊遊下咧？記得守規矩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1月2日係一年嘅306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59日。1936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条电视频道，当时称为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服务的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 BBC One 正式首播。二次大战之前已经有大约25000个家庭收睇。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是英国现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频道，节目包括戏剧、喜剧、纪录片、游戏节目。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 BBC 新闻频道亦分别在1964年、1997年启播。11月2号出生的朋友喜欢不停转变周围环境，转变自己，甚至有时主动插手改变一些自己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有可能会过度介入其他人根本不希望他们干涉的领域，亦都容易受到金钱、权力所引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透过媒介发挥你的影响力？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媒介种类越来越多，究竟影响力大了还是小了？事实多了还是谎言更多？ 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两宗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影响到挤塞噶。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啦，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来回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振华道去牛头角道挤塞，咁车龙几长噶，排到去乐华社区中心噶。 振华道出翻牛头角道咧，车龙都几长，排到去乐华社区中心。佐敦谷北道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启泰苑。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启泰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青龙头车多，龙尾就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症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她是晴晴，她是晴晴的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她们的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在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的故事和梦想。 我们可以，你都得的，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想一家大小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个星期嘅亲子百分百咧，就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 ，Jamie。 早晨啊，林慧。问下你啊，大家都做妈咪，有时都真系会揾到四大长老去帮手照顾自己嘅小朋友。 系啊， 有冇试过咧？有啲时候咧啊，大家个教育手法好唔同。 咁啊，梗系有啦。例如系咧，我咧就好想佢做晒啲嘢咧，先至去玩嘅。咁但系有时咧，可能四大长老就已经开咗张支票，喂，你去玩咗先啦。咁呢啲问题都真系棘手噶。 都试过一个情况，就是咧，我其实都几控制我小朋友用唔用手提电话呢样嘢嘅。 嗯， 咁有一次咧，其中一个长老咧就俾咗个手提电话佢用，教埋佢开添。 嗯， 其实见到我都有啲火气，我都真系有少少忍唔住就提咗长老一嘢，唔好咁样啦，有啲唔尊重你个电话。 嗯， 咁我感觉到长老觉得有少少激气嘅。 嗯。 其實可能如果你當住咁多個人嘅面去講咧，又的而且確有少少尷尬嘅。即係畢竟我哋嘅上一代咧，佢哋都要面噶嘛。 理解啊，所以事後都係一個反省嚟嘅。 嗯， 咁但係我由後屘我都再解釋俾阿長老聽嘅啫。嗯，我知道你錫啊小朋友想佢玩。 嗯。 但是在我哋屋企里边，手提电话是要问准同埋限时玩。如果你咁随意将个电话交俾小朋友，我哋会有啲难管教嘅。 嗯，嗱，我自己都算好彩嘅，我觉得我同爸爸妈妈啦，因为都系比较同女女一齐相处嘅时间都多嘅，咁所以我哋成个家庭咧都好有一个共识，就系每一样嘢应该用一个咩嘅方法去处理啦。咁啊，就算咧可能有一次，卒之都大家有唔同嘅意见啦，咁但系咧都。好快咧，因为沟通咧就可以达成咗一个共识嘅。但我知道咧，有好多家庭咧就唔同啦，可能咧见面嘅时间又唔系好多啦。去到真系将几代人摆埋一齐嘅时候咧，难免佢哋成日就会讲咗个字啦，叫做代沟出嚟。其实所谓嘅代沟又系咩嚟嘅咧？ 我估代沟咧，即系好多年都有讲噶啦。老土都云嘅一句说话就系、是，以前就话十年一个代沟，呢家其实三年都应该一代。 系、嗯、啊， 自己做咗人父母之后，就越嚟越认同有呢个代沟嘅分别。我估最大的分别就是因为大家成长的环境啦、那个背景啦、那个社会的情况都很不同、 嗯、 所以大家对事情的看法其实都很不同的。 是，但我又有个这样的感觉呢，就是其实如果想避免代沟呢，都不妨可能跟他们一起成长。即是说呢，就是现在他们经历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那他们接触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都一起去接触一下呢？ 我估要面对代沟呢样嘢，系我哋调翻转做细嘅，即系做后生嘅，会唔会调反而系揾机会去理解翻佢哋嘅成长经历？咁、 嗯、 我哋先至会明白佢点解会有呢个出发点嘅。 嗯 哼，即系我谂讲翻个电话嘅事情啦，我都觉得几即系几典型，可能好多听众啊，好多。家長都會面對的就是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他們都不是很想見到小朋友不開心的、 嗯、 但是長老們長大的成長的年紀是不是真的那麼多手提電話，他都未必會有太多的資訊，為什麼我們會控制手提電話控制得那麼緊要那麼嚴格的、嗯、所以我會理解就是、哦、在他眼中他只是想小朋友開心的、 嗯、 小朋友要求到落他又會見到、哎、這個媽這麼嚴、哎、算了我送給你啦、嗯、其實我感觉到他真的想小朋友开心、 嗯、即是锡他，其实纯粹是 没错啦。但是调回转就是锡有很多方法的嘛、 嗯、 似乎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件事都啱的，就千祈不要大庭广众去即提出指正他的错误、嗯、找个机会就是可能是跟小朋友在玩紧的时候借啲耳讲给小朋友听啊，嗱，你玩我手提电话呢，你只可以玩几耐，同埋呢你要我开俾你，你唔可以攞到我个密码嘅。咁、 嗯、 希望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去示范俾长老们听，其实喺我哋屋企或者喺我嘅管教嘅底下，边一个先至係我可以接受嘅方法嚟嘅。 嗯，但係会唔会事后都需要再同四大长老讲清楚呢？ 通常我会把握呢个机会嘅，咁我就会同长老讲，我就啊，我见你上次系咁，我知道你紧张佢嘅，不如试下用呢个方法啦。最少我管到佢用几耐，同埋佢唔会随便开你啲嘢嚟睇啊嘛，你都要知紧噶嘛。 咁嗱，有好多家庭咧都应该遇到类似嘅问题啦。有冇啲小 tips 教佢哋实质？如果真系遇到咁嘅情况，应该点样做咧？ 头先你讲第一个 tips 就金科玉律嚟嘅，千祈唔好喺大庭广众去闹，哇！你做乜嘢啊？擘大喉咙嚟闹咧，就千祈唔好啦。 嗯 反而就真係好似揾一个相对适合啲嘅机会，大家真係可能闲话家常緊，即係可能讲緊啊边个啊小朋友囉，佢又无啦啦攞咗个电话嚟玩，激死嘅就係、是。其中我几鍾意用个方法就係、是、即係自己个困难当係少少呻俾长老听咁樣。长老就永远其实都好关心自己嘅子女嘅、当佢哋听到你喺度呻緊嘅时候，其实佢嗰个心态其实会软化。 哦，都觉得需要帮助你喎，或者需要同你一起合作去做一件事啦。咁 系啦，同埋长老始终系我哋嘅即系父母啦。咁、要父母去接受自己嘅仔女去指正佢犯错，呢个年代好似都有啲难嘅。咁所以我又会即系一路做人仔女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反思就是、不如即系。 借教自己的仔女的機會，即係親身去示範俾佢哋睇，就唔會係話俾佢哋聽點做，因為佢哋真係唔一定理解到你嗰套管教嘅。但係更加重要嘅係，你都睇得翻長老自己本身嗰個動機係乜嘢，佢在意，佢錫小朋友，佢先至會肯咁樣對小朋友嘅。我哋先欣賞咗長老嘅立場啦，嘅出發點啦，跟住之後先至再用自己嘅身體去表達一轉俾佢睇點樣做呢件事，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 其實代溝只要多啲溝通咧就可以解決噶啦。 係啊，從大家對方嘅出發點出發，事情真係會唔同咗好多噶啦。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Jamie， 好啦，拜拜。 我係崔潔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好，小白同埋阿 O， 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交通上面嘅嘢啦，单车啊等等啦，嗱，跟住咧呢一个都系同交通有关嘅，咁我哋三个都有即系驾驶啦，咁啊都知道咧坐喺呢个驾驶嘅位置咧系会比较燥啲，同埋咧都 第二个性格啊， 系啦，同埋咧亦都要即系掌控好多即系马路上面嘅情况啦，都要好留神嘅，咁但系我哋咧都。唔係成日載乘客噶嘛？如果你係職業司機咧，就更加咧大壓力啊！我覺得，即係你係咧車上面咁多乘客，路面上面一旦遇到啲咩情況嘅時候咧，你都要照顧埋乘客嘅感受啊嘛。咁我見到咧最近咧就有一單嘅新聞咧，就講話近日咧有一個關於小巴嘅情況出現咗啦，就話當日咧喺馬路上面咧有四車相撞，咁但係架小巴咧就唔關事嘅，即係佢係冇份撞嘅。咁但係咧就前面撞車咧，佢就其他咧就被困啦，就小巴就被困當中喺呢個車禍當中。咁啊，唔少咧年長嘅乘客咧就開始鼓噪咯。咁咧就指罵個司機，係啦，就覺得佢咧就應該即係兜路啊， 兜路 係啊， 諗下計仔或者 係啊，諗下計仔或者行下其他道路啦。咁我塞住喺架車上面都唔係辦法㗎，咁樣。咁但係咧司機就冇辦法啦，即係初初咧都喺度諗計嘅，但係見你燥嘅時候咧，司機都燥埋 啊。哎呀， 佢都唔想㗎嘛。 咁點樣燥咧？最後大家都喺度鬧交。 嗱，司機咧就索性拉手掣。 係。 我就做唔到嘢噶啦，咁样系啦，咁 我唔识揸车噶啦，依家 就好嘈啊，咁样 就变成咗一个僵局啦。咁如果你系当时嘅乘客啊，你觉得点咧？嗱，你又好想快啲到达目的地， 除咗拍片之外啊，吓系啦，你即刻谂，我系当时嘅乘客，我一定拍片。 而家除咗食物之外咧，就系任何事情都系手机食先 拍片。究竟发生咩事？有片又 做 live， 做 live 系做 live， 跟住去嗰啲报纸嗰度报料，又唔够水 系。 心灵抵冲 嗱，当然啦，点解我会知道呢？就当然真系有人拍片，就摆咗上网，我先知道发生咗呢件事啦。 果然啊， 系啦，咁啊，但系咧，当时嘅乘客咧都真系太过鼓噪嘅，即系嗰个情况系令到个司机嘅情绪咧都受到影响，咁啊令到大家都唔好啦呢件事。好彩，车上面有一个冷静嘅乘客， 就系你啦，嗰个 唔系出现咗啦， 就起出嚟啦， 系一个小妹妹嚟嘅，但系咧其实呢件事已经扰攘咗成半个钟噶啦，即系喺车里面扰攘咗。 但是不是车龙都是继续 塞住在那个同一个地方先 是啦， 理论上就不会拗气的，如果有得过就已经过 了 个四车连环相撞了。那有时候即係為司機講一句啊，即係咁辛苦揸車，其實都係打份工。佢過到佢一定過，佢過唔到你嘈佢亦都無謂。 不過封咗路點行？ 佢有一個位嘅，我都想問一下你哋明唔明白？就係咧嗱，當中咧有乘客咧就話：喂司機你掉頭啦，或者你兜嗰度啦，即係彷彿自己都係一個司機咁樣啦，即係好似清楚曬。咁司機咧就應對咗一句就話：呢架係綠 van 嚟㗎，咁樣。咁其實係咪因為綠 van 所以 有指引咯，或者有路線咯？ 我自己都成日坐綠 van 咧，遇到個問題就係，如果架車本身咧係已經滿咗人啦，我唔知佢意思即係而家嗰個事件個綠 van 係咪已經成架車都滿咗啦？我通常咧會遇到就係，如果架小巴係坐滿曬人，而佢知道某一啲地方咧 係塞嘅，佢係會兜路嘅，即係佢會兜一條咧快啲嘅路而去到呢個終點。不過佢事先會問咗在場嘅乘客，你哋有冇人入去邊個邊個位啊？如果冇嘅話，我就會行邊條路快啲入去噶啦，好唔好啊？有冇人反對啊？咁冇人出聲啦，冇人出聲佢就會直接行，因為貨個站頭嚟講咧，其實早啲有架綠灣翻到去咧，又可以俾佢哋做分流嘛，幫手嘛。 香港人都係好難服侍啦，紅 van 又話紅 van 揸得快，綠 van 跟翻本紙揸。你又話人哋好唔識應對唔變通咁樣 嗱，咁司機原本咧就話都仲有 call 上學台，即係睇下有啲咩方法幫到手嘅。但係後來咧，即係見到大家咁煩嘅時候咧，索性拉手掣。咁但係咧，有個妹妹啊好冷靜地咧，就好聲好氣同司機咧提出咗嘅建議，咁佢就咁講嘅，佢話車長啊，不如咁啊，我哋先打電話上去公司問下可唔可以改路先，即係將第一個問題解決咗先。如果公司真係話可以嘅話，不如我哋嘗試下轉出路口，咁我再教你點樣行去西鐵站啊，咁樣。 哇，聰明。 係啦，咁結果咧呢句説話咧，即係可能本身嗰個氣氛係好差嘅，咁妹妹一個温柔嘅語氣咧，令到司機即刻個怒火減低咗之後咧，就真係打翻公司。 嗰妹妹係咪真係妹妹嚟㗎？你屯門嗰啲跳大媽舞嗰啲都係叫妹妹喎，見啲阿叔話妹妹，你唱得好好、啊、喎，等叔叔打賞你，我都係叫妹妹喎。究竟係點咧？我啊冇睇過呢條片啦。嗰、那個真妹妹定假妹妹嚟㗎？係 真妹妹嚟㗎， 真妹妹嚟㗎， 真妹妹 十幾歲嗰啲嚟㗎。係 啦，咁最後咧，好彩就因為呢個妹妹即係平息到大家嘅怒氣之後咧，係最後係兜咗路去到目的地嘅。 個司機真係打咗電話翻公司先 嚇， 係嘛？係咪真係？係 真係要打咗翻公司先啊？呢個守則嚟㗎嘛？ 呢個守則嚟，你唔能夠叫個個員工違反守則，因為到時冇一份工，邊個俾翻份工佢啊？ 其實個妹妹咧講第一句就係話不如打翻公司，如果可以嘅話就兜路。佢已經同時平息咗兩方面嗰個怒火。嗱，乘客嘅怒火咧就已經平息咗，因為乘客佢就永遠都係覺得喂，而家前面塞住咗，你唔肯兜路，咁然後冇解決方法，然後我繼續塞咗喺度。即係乘客最猛就係呢樣嘢，漫無目的咁喺度等啊嘛！ 但佢唔明白嗰個司機嘅難處就係，萬一你即係改咗路嘅話，如果 touch wood 真係再發生啲咩意外咧，佢要承擔個責任啊嘛！ 因為可能喺個叫做保險入邊唔包噶，你本身個航線入邊就係包嗰個咁嘅叫做保險咯。即係你都唔知啦，各個行業都有各個行業嘅一啲難言之隱咁樣。不過就阿妹妹做得好好啊，可以俾個調解員嘅勳章佢，希望佢。大個咧都可以調解一下唔同人嘅紛爭啊，令到世界和平一啲啊嚇。 車一開，這個鋼筋之城完全後退。黑黑把世界都包围，人未累。看窗外闪过的灯光，教我思荡年月里、啊，所有问句。车里细想几回，谁是我？还很想知，假设秒针倒行，我会否改过？游魂一阵，埋头想象，各有福和祸，想不透犯什么？我是否太？着泥路再重新起过、啊、一路荡穿过窄巷街头游历过千种人，有百千为我。 听 听日黎晓阳嘅 Rider 咯。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我是否太傻？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嘅，室外气温有25度，相对湿度62%。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罗启新。 喂，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 啊，有啲咩好介绍啊？今日 嗱，今晚8点咧就铿锵集啦。咁啊，个题目叫伤逝嘅。咁啊，我哋记翻咧就系喺呢个2003年咧沙士啦。咁有好多人咧就牺牲咗性命啊。咁但系喺里边咧。有某一啲，譬如有鄭宇文醫生啊，或者係有啲沙士嘅顧錯啊，咁大家都會知道有啲咩人係受到影響嘅。但係今次疫情咧，你會反而咧就係、是、哦你會留意乜乜群組即係宵夜食群組、 火鍋群組 係噶咁樣。咁但係咧就究竟有啲乜嘢人係因為今次嘅疫症咧而離世嘅咧咁樣？咁啊，今次咧就會講下啦。咁啊，即係超過100人咧，就係感染而離世。咁啊，死者咧就唔係一啲冷冰冰嘅確診編號嚟嘅，背後咧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同埋咧喪親之痛啊。咁啊，今晚咧就會去睇下嘅。咁另外咧，去到呢個日常8:30啦，阿錦咧佢又做咩咧？啊，本來咧。如果佢前嗰排走去做呢一个工作咧，可能都好清闲啊。但系呢轮咧就多翻啲嘢做啦，就可能会搞到好乱添。啊，佢就去酒店嗰度咧体验下呢一个防务员啊。 哇，执房 系啊，哇，我成日都觉得啲执房都好劲哦， 好劲啊！ 哇，嗰个床褥又硬又重，但系咧佢咧每一次咧包到咧好似个礼物咁样嘅，像卜卜。跟住到你夜晚嘅時候咧，佢又會同你整到好靚啊，整朵花喺度啊，整過曬燈光啊。咁但係你每一次咧，哇！你見到其實嗰間房好多嘢執嘅喎。最簡單你個洗手間啦、 啊， 搞到濕隻隻咁樣，佢又同你擺好曬所有嘅嘢。究竟呢啲嘢咧有啲乜嘢規定嘅咧？ 仲要好快手咧，即係佢哋執房唔可以慢慢嚟嘅喎。因為有江湖傳聞咧，嗰陣時我讀嘅 business 嘅時候咧，咁我嗰個阿 Sir 咧，佢話佢後生嘅時候，佢係 intern 有做過酒店執房嘅，咁跟住佢，我唔知佢係嚇我哋啊定係點樣啦。佢話：哇，真係好快嘅所有嘢。跟住佢話：啲玻璃杯啊，即係你望落去啊，好似好乾淨咁樣。但係佢話全部都係外表乾淨嘅啫，咁樣 好似鬼故咁樣嘅。 係啊，佢同我講，佢同我哋講係咯，即係佢話最主要就係大家望落去個感覺咁樣。係。 咁所以大家就執生啦，我啲滾水錄下啦，尤其是 Kitty 你冇用添啊，你有潔癖噶嘛？ 係啊 係啊， 我毛巾都係自己帶嘅。 咁去到呢一個咧，12月1日咩日子啊？ 12月1日？ 係啊， 咁長，而家11月2日，你講緊12月1日啊？ 唉，好緊要啊！全面電數碼 係喎，係啊，我都啱講完呢一個，係啊， 仲有幾萬人咧係用緊呢一個大牛龜電視嘅喎，或者係其他嘅模擬電視，咁啊即係要盡快換啊！咁但係咧，你話唉，好似話可以申請咩計劃嘅關愛基金咧？但其實嗰個申請過程辦法同埋嗰個換機嘅過程係點樣嘅咧？今日咧就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日常8:30就見到啦。 呢個要睇 係啊！另外咧，你知咧，即係天文台咧好多前台長噶嘛。大家最記得嗰個可能都係林超英㗎。係 啊， 係啦。今次咧佢就係咧有一樣嘢好玩嘅喎，佢就係透過睇書同埋觀察啲衛星地圖咧，希望大家咧係重遊800多年前啊，阿長春真人丘處機啊。你知唔知係丘處機啦？全真教 嘅。全真教啊嘛。 全真機啊，佢係第一個全真機啊。咁佢揾阿成吉思汗嘅時候咧，佢行嗰條路線係點樣嘅咧？咁今次就透過科技咧展現俾大家睇啦。 但隔咗800多年，而家仲可唔可以跟翻嗰條路線去揾翻嚇成吉思汗咧？ 成吉思汗就揾唔到噶啦。你揾到成身汗就走。咁跟住咧，去到呢一個9:30咧，一齊闖天下鬥快去南美咧，就去到第5個回合咯。係，今次去嘅地方咧，可能好多女孩子一聽到呢個名咧，哇正啊，玻利維亞。 哦，正啊，天空之鏡。 是啦，即是除了玻尿酸之外呢，女仔就即是要諗呢个玻尿维亚㗎嘛。咁同埋呢个智利啦咁样。咁佢哋喺呢个两个地方呢，哎呀，问题就係、是、佢哋政局又唔係好稳㗎喎。咁会唔会出事呢咁、而且呢去到呢一个旅途未到尾声啦，但係去咗过咗大半啦，大家呢嗰啲咁样嘅疲态啊身体状况呢陆渐浮现啊。係啦。即系感情好嘅就好咗，感情唔好咧就更加衰。咁究竟又唔会影响佢嘅比赛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 其实呢个唔知有几多回合嘅咧，即系个个礼拜都系咁样个目的地。 应该佢有七个站噶嘛。 哦， 系啊，应该就会有八集嘅，即系最后一站就系最后一集啦咁样。好啦，咁啊去到咧呢一个夜晚十一点咧，午夜广场智读有计倾咧，佢攞咗礼拜五嗰个题目。 咩题目？ 真系好科学。 哦。咁啊，讲科学嘅，所以呢个哲学系讲科学嘅。 咁啊，嗱，我哋成日听到伪科学啦，求其一个人着啲白袍出去咧，就话系噶嘛。我哋上网啊，特别多嘅，但系好严谨嘅科学咧，就有一个叫做科学哲学嘅。哇，真系一去到哲学咧， 好深啊， 就有排饭啦。 好，唔该晒 Kason 嘅介绍，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前议员和议员助理被警方拘捕，涉嫌同五月八号立法会内会原主席李慧琼主持会议时出现的混乱有关。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藐视罪及干预立法会人员罪。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权力及特权法的立法原意是保障立法会的独立性、尊严和运作。根据涉及前立法会梁国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案例，条例豁免事项包括议员在议会上的言语，但不包括其他行动。他又说立法会不是独立王国，如果有些事情是立法会主席无法处理，就需要由警方处理。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今次事件明显有政治目的，他又说当日工联会议员郭伟强涉嫌将时任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拖在地上，质疑为何警方没有处理。连接元朗至上水的新单车径九月底已经启用，途经元朗、锦田河和新田一带。新单车径有不少路口，市民要停低推单车经过，其中在近锦绣花园位置，市民要推着单车走过大约100米的行人路再过马路。有市民形容新单车径断开一节节，在上水段踩单车不时要落车，亦有市民认为路口不算多，不介意有关设计。前港队单车运动员黄金宝说，新单车径横跨不少马路、轻铁轨，建议市民提早了解路段情况，包括会路经什么地方、和单车相关的交通标志，提醒市民不要高估自己能力，亦不应抱住竞技心态，踩单车时控制好速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宗来自新疆的本土病例，另外21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在上海、广东、山西、甘肃、天津等地确诊。内地一共有86021宗确诊病例。另外，内地新增3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一宗疑似病例，未有新增死亡个案，死亡人数维持在4634人。泰国反政府示威持续，泰王哇扎拉隆功在皇宫外会见支持者，并首度开腔回应近月的示威浪潮，说泰国是妥协之地，又表示他一如以往都爱护示威者。 几千名身穿黄色衫的皇室支持者向哇扎拉隆宫献花，并高呼拥护君主口号。示威者就在另一场合继续举行集会。泰国的反政府示威爆发超过三个月，示威者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并表达改革皇室制度的诉求。早前一直身处德国的哇扎拉隆宫在上月初回国。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2点，升214点，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6.5，升了5.5，阿里巴巴296.6，升3.4，美团292.8，升4.6，友邦保险74.05，升1元，小米集团22.3，升3毫，万国数据81.6，新上市，比亚迪160.5，比亚迪股份最新是160元，升了5.9，港交所371.6，升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4.7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4，人民幣6.695，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326点。港金现价报173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76美元，卖出187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系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啦，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彩虹村。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咁后少少，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咧都系挤塞，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呢一段车多，排到去海。荔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咁分别有两段龙尾嘅，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同埋亚皆老街咧近住科发道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NHK，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唔开心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啊？ 我会唱歌啦，同埋我会瞓觉啦。 熄机，熄咗个机， 大声嗌。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我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就有李太，早晨李太。 早晨，林小姐，我咧就逢星期日咧，我都听你嘅。 系，我多谢晒，所以支持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亦都星期一至五嘅时候。 系啊，系啊。 嗯， 我支持咗有成，我谂三四十年嘅。 哇，犀利、哦！咁你仲犀利过我添。 阿曾志华嗰阵时以前啊，同阿车淑梅佢哋噶嘛。 哦，系啊，我细个都系听住佢哋成长啊。 系啦、 啊， 系啦、啊。 嗯，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系因为你一个身边你好爱锡嘅人生日、哦。是边个嚟噶？ 嗰个系我个女孙， 系女孙，今年几多岁生日啊？咁 今年十四岁，叫做李子心。 子心十四岁生日， 系啦。 有冇特别说话想同子心讲啊？ 讲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继续俾心机读书啦。不过佢读书都好叻噶啦。 咁如果读书好叻，可能就得闲多啲鼓励佢咯，煲啲靓汤佢饮下咯， 系咪啊？系啊，系啊。 我知道你都拣咗首歌俾阿子心噶， 系啊，系啊。 佢系咪因为中意杨丞琳啊，所以拣呢首歌啊？ 系啩？佢中意叫《雨爱》嗰首歌嘅名 字。好啊，咁我哋今朝早同你一齐听下，好唔好？送俾子心，祝佢、 啊、 生日快乐。 打电话上嚟1872388，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啊，接受大家嘅打电话嚟登记，咁啊我转头咧就会出去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咁啊今个星期咧都仲有啲名额噶，咁啊大家快啲打电话上嚟，我同你嘅亲朋好友咁啊讲一啲嘅信息啦吓，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大概半年之前，疫情仲系好严峻，喺呢个社会掀起咗一个风潮，就系烘焙热潮啦。不过谂翻转头，嗰阵时都几夸张噶，面粉又买唔到，打蛋器又缺货，可能就系因为见到咁多人突然之间对烘焙产生兴趣。嗰阵时，英女王嘅前皇室御用厨师 Darren McGrady 咧，就公开咗英女王最中意食嘅松饼食谱。等大家可以简单喺屋企整一个皇室下午茶啊嘛！事隔咁耐，我自己终于试咗啦， 一次就成功啦！个松饼外松内软，食落去嘅时候有淡淡嘅牛油香味，配埋奶油同埋果酱，嗰、那个松化嘅口感简直冇得输啊！我嘅步骤同埋做法就系跟住呢一位前皇室御用厨师嘅食谱嘅，不过份量咧佢就冇写得好确切、好仔细，咁我自己咧就做咗少少调整，所以如果你跟住我呢个食谱咧，都好大机会一次就成功，可以焗出香喷喷嘅英式松饼。到时食 high tea 仲使乜去酒店啊？索性嘅朋友上嚟屋企焗几个松饼，冲几杯热茶，慢慢享用下皇室 feel 嘅下午茶啦。 松一松，食个松。 啱啱你哋口味咧，呢啲英式松饼真系咩？ 整过嚟食下啲大佬之后做。 呢、這个我真系有信心可以带翻嚟俾你食。 但系要附带一杯咖啡。不能够只系俾个松饼、 哦，我落街买，哦、我落街买，哦、我落街买。 嗱、哦，佢、哦、要嗰啲啊， 系点咩啊？ 要真系冲嗰啲， 要冲嘅， 即系真系要蒸馏又。 咁冇计啦，要去佢屋企啦。 系，你冲埋翻嚟， 我都带埋落嚟，带埋落嚟都得。唔系呢个咧，我真系 好难服侍啊！依家啲大哥 唔紧要，系需要服侍嘅，系需要服侍嘅。 喂，几时嘅大哥系易服侍噶？ 咁又系，咁又啱， 系咪咯？任何年代， 我帮你攞嘢，我帮你攞嘢，系啦系啦。 喂，呢个松饼咧，我估唔到原来身边咁多人都中意食，因为。我以为佢其实本身都冇乜特别好浓嘅味道噶嘛，即系少少牛油味啦。咁、嗯、有啲人又会惊漏啊，或者惊佢硬啊咁啦。哇，呢、這个食谱真系犀利，因为咩呢？因为英女王前御用厨师分享出嚟噶嘛，所以你会觉得好有说服力，系咪先？ 你咁样讲完好似好劲咁样， 真系啊！ 呢、這个有个盲点嘅，讲多次佢个嗰个朵系咩话？英女王 前皇室御用厨师， 点解系前呢？ 因为佢已经退咗休咯。 啊，咁如果佢系好嘅话，应该会不断续约啦。 唔系佢攰啦，系、啦，佢嗰几年都攰啦。 咁你唔好见英女王攰，佢做皇后做到而家啦，仲做紧。 英女王都冇得攰， 佢都唔攰， 厨师有得攰嘅咩？ 我冇谂住 challenge 个厨师。 哦，即系如果佢系好嘅，应该继续做啦。如果你话现役嘅厨师整，我会信啦。 系 前， 唔系，但系我试咗佢呢个食谱，真系靠得住。我以为好难整。啦，咁點不知原來材料又唔係好多嘅啫，咁佢當中亦都有提到一啲小技巧嘅，不過佢嗰個食譜咧，佢就真係比較 freestyle 啲嘅，即係譬如三杯半麵粉啊， 即係隨性啲嘅， 隨性啲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喺網上面都再睇咗幾個食譜，咁跟住我就再即係揀啲覺得自己啱嘅啦，咁整咗出嚟一次就成功，成功之餘咧係我覺得好食過街買嘅，真係呢、這個我覺得係， 只係你平時喺街買嗰啲唔 好食啫， 所以我。嗱，所以 能够咁样作准喎，崔小姐， 你未食过好嘢？ 我有食过好嘢，我有食过好嘢。喂，嗱，所以咧，有一啲地方，即系某一间几个季节嗰间酒店咧，佢系好出名食呢个松饼嘅。咁、哦、但系点解佢咁出名呢？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咧系比较松软，即系其实松饼佢里面个质地咧唔系硬嘅，佢系如果你切开咗一半之后，你见到佢个质地有啲窿窿咧，好似半。少少蛋糕咁啊，外脆內軟先係最好食噶嘛。咁、但係咧，譬如你喺其他一啲街買到， 或者嗰啲咖啡鋪啦，連鎖咖啡店啦， 就未必個個係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咁但係原來你喺屋企都做到差唔多啦，我未必話比味到酒店啦、但係有一個咁樣嘅質地 咧，可以比味到酒樓啦啩？ 比味到，我覺得已經好勁啊！我覺得真係已經係可以即係邀請朋友上嚟 high tea 啦， 同馬拉糕嗰個感覺差唔多。 咁又未至於馬拉糕咁淋嘅，佢都係有嗰、那個 中國版嘅馬拉糕，你唔垂青。 我見阿崔其同越講越有信心咧，我越係越嚟唔信啊！ 但你係咪真係中意食先？因為 佢中意食噶。嗱，我俾個好牌你上，你唔係好了解中國。中國咧其實好中意食甜嘢，係好中意食甜嘢， 識得我 耐。係啦，所以咧其實你一講嘅時候，佢係有啲兩眼發光 嘅。我真 係。但係咧，你講得兩講太有信心咧，佢又開始冇信心啦。 我懷疑啊，係咪咁勁啊？ 唔係因為咧，我初咧都以為係咪因為。我自己整，所以我咁有信心啊，咁啦，咁於是乎你知我 乜嘢概念啊？乜嘢概念？你講多次你頭先嗰句。 因為你自己整嘅嘢食，你會覺得特別好食噶嘛？即係你因為哇，我自己整咗樣咁樣咁似模似樣嘅嘢出嚟，咁你就會覺得哦，真係好食啦咁樣。 OK OK。 咁我都懷疑自己嘅，於是乎咧，我有六個噶嘛，咁我就咧第二日我 gathering 嘅時候咧，我就帶咗一個。俾我真係本身中意食松餅嘅朋友，就俾佢試下啦。咁我好忐忑，因為我嗰晚俾咗佢之後咧，佢仲未試，佢再隔多一日，即係其實已經同我整已經隔咗兩日啦，佢先食嗰個松餅。咁琴日咧，佢就終於同我講，佢話。 好好食喎，咁樣 有冇咁誇啊？ 咁我就係啦，佢話 very good， 咁但係 我文字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咧，可以下次可以再整多啲。 佢聽日得唔得閒啊？ 佢聽日得唔得閒做咩事啊？ 你叫佢翻嚟睇下小明醫生，睇下佢係咪有事啊？ 定還是你嘅鬆餅係要隔咗夜先好食？ 係啦，呢、這個可能是重點，是要隔兩日才好吃，即是你啱啱整完那天你千祈不要攞翻。 唔係，我啱啱整完那次就吃了一個，我覺得是最好吃的，因為它還有少少熱度，咁跟住咧裡面再很鬆的。第二、第三日咧我都仲有吃，因為我呢些其實真的每一次都是試驗嚟噶嘛。即如果我覺得擺得耐了不好吃的，咁我就不會下一次焗完之後第二日隔日攞翻嚟俾你吃啦。 整幾耐啊？即係個過程。 我其實又很快嘅啫，我想一個鐘頭之內都整到了。 得啦，咁你聽日朝早，譬如你四點鐘起身，一起身就整，整完之後攞翻嚟就熱啦啦啦。 嚇！咁你係咪想我炒粉啊？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听日郑中基的 My Only One， 咁啊头先讲嗰个松饼食谱已经摆咗上去面书啦，咁啊大家有兴趣想试下整嘅话，就可以上去参考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我的享乐时代呢，咁都系讲食喎，中哥崔杰彤。咁但系就如果要烹调嘅，梗系留翻崔神厨房啦，系咪先？食嘅嘢咧就好简单。咁我之前咧都有好多朋友送生果俾我。 点解呢？哦，因为你跌亲嘅时候，喂，咁啊真系不解之谜啦。点解跌亲要送生果俾你咧？ 吸收咗健康咯， 唔系好多嘢可以送噶。 例如咧， 送钱咯， 呢个欢迎 走数， 相当欢迎， 系啦， 系啦，呢个梗系欢迎啦。不过 又冇人送啊， 冇人送啊。 唔系你有保险啊嘛？佢知道你。 其实好多人都问我有冇保险，我都答佢有。咁可能就转咗个方法，就送生果啦。 生果嚟做咩啊？ 系啦，送生果梗系俾我食啦，系咪？不过食下食下嘅时候咧，我发现咗。有好多朋友送嘅香蕉又有啦，提子又有啦， 食唔晒啦， 苹果都有。其实我有啲都系拎咗翻屋企，即系我个人未出院嘅时候，我都同太太讲：，你拎翻屋企食啦，咁样蜜瓜都有咁样。好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苹果嚟嘅。 嗯， 咁食苹果咧，哇！除咗一款之外咧， 仲有幾個唔同嘅蘋果喺度，咁呢個真係一個享樂時代。 你講係嗰個品種啊？ 個品種雖然望起上嚟咧，蘋果個個都差唔多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本身咧係幾中意揀蘋果嚟食嘅。嗱，我細個屋企買蘋果咧，多數都係買嗰啲 蛇果， 唔係買嗰啲咩華盛頓蘋果，即係話個底有五粒定嗰啲 咧，識得自己跌落嚟嗰啲咁樣。 係啦，華盛頓蘋果， 即係零粒粒嘅，比較深紅色啲， 深紅色嘅個底有幾個定咁樣嘅， 即係咁個面有層粒噶嘛。 其實好多蘋果望起上嚟個面都有蠟嘅，不過我覺得你應該講嗰只華盛頓蘋果係比較明顯嘅，係啦，即係 白雪公主食嗰只咯， 可能係喎， 之後咪暈咗咯， 係啊，就因為太多蠟， 但 係 你又點 洗下佢㗎啦？ 洗唔甩㗎，聽講話係啊，好多傳聞㗎， 有一啲專門洗水果或者洗蔬果嗰啲先洗得甩，即係嗰啲洗潔精，嗰啲專係俾蔬果，即係我自己有小朋友就知啦，因為俾 B B 食嘅時候有陣時都要洗乾淨，如果你想俾佢連皮食，就要洗乾淨佢，咁又專係呢啲嘅，好啦。咁啊，蘋果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我自己平時咧都中意咧係揀唔同品種嘅蘋果嚟食嘅，咁啊有幾種咧，其實都幾。幾放心咧，大家可以好容易就買得到。 有啲咩咧？ 其中一隻咧就係、是、之前都食過一個比較上。兩個拳頭加埋，三個拳頭加埋咁大個啦， 咁大個， 大個噶，佢又唔算得上咧， 三個拳頭 啊， 係 啊， 沙煲咁大個拳頭喎、啊。即是三個沙煲， 如果是你沙煲咁大的拳頭，就應該是一個啦、我的拳頭是小一點的，就可能三個拳頭才等於一個的那個的蘋果啦。 叫什麼？ 那隻就叫綠澳，有一個品種叫綠澳，即是我們平時聽的品種都是什麼富士蘋果啊，什麼世界一啊，這些會聽得多一點的。那這一隻的蘋果就叫做綠澳，香港其實都有得買。 哪個綠啊？哪個一二三四 綠？ 綠 地的綠。 綠地的綠。 綠地的綠。澳是奧運的澳。 奧運的澳。 是的，綠澳。綠澳。那這個牌子呢，它不是牌子，這個品種呢，香港有得買啦。其次呢，就是它吃起上來，原來每一種的蘋果呢，都有它自己獨特的風味的。好啦，這一種叫做綠澳的蘋果呢，它吃起上來的時候呢，蘋果我們跟其他原來日本的水果呢，不是說只是吃它甜的。有些蘋果原來是吃它的香的。即換言之咧，呢一隻嘅蘋果咧，除咗食落去有蘋果香之外咧，你唔會覺得佢特別甜，因為佢係要食佢有少少酸口嘅感覺，先帶出蘋果嗰個味道。但係佢唔係話酸到你，唔係嗰只。 如果淨係得聞陣味嗰種香味而冇，即係食落去又冇乜甜咧，即係俾鬼食嘅啫喎，即係淨係聞嗰陣香味，聞完走得咁樣。 佢個香味咧，真係可以令到你覺得，哇！原來蘋果係可以咁香㗎，係啦。咁你就會覺得佢雖然唔係話好甜嘅品種嘅蘋果，但係你會覺得哇，真係唔錯喎。 但 係 聞定 係 食落去都有先，如果唔係好失望，即係聞落 去食落去係香㗎。 哦， 食落去个口咧，你发觉个口腔个口腔入边咧，有一种苹果香系可以留咗喺呢个嘴巴入边嘅。咁呢个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唔错，可以推介俾大家咧试一试嘅品种啦。 系 好啦，咁我哋平时头先都话到有富士苹果啦，咁呢个大家都比较上普遍有得食嘅。咁如果你想食啲酸少少嘅富士苹果，其实而家就过咗个档期，而家食啲富士苹果就应该甜啲嘅。如果你食酸啲嘅，可以食嗰啲譬如早收嘅富士苹果，就因为九月嗰个档期嘅富士苹果就会酸啲啦。好啦，咁另外一隻咧，頭先提過世界一，咁我就真係細細個開始咧，就好中意咧，就望住呢個世界一嘅蘋果咧，就叫爹哋媽咪買嘅，因為佢貪佢夠大個，係啦，咁佢嘅 size 咧大到直頭係。 由沙煲咁大个拳头， 真系沙煲咁大个拳头啦！ 四 个 拳头， 四五个拳头， 你咪买咗西 瓜嚟 咯？呢个苹果咧，佢切落去嘅时候咧，如果你买嗰啲熟嘅世界一苹果咧，除咗切落去有呢个苹果香之外咧，佢其实佢冇绿澳咁香噶，不过佢个 size 好大，同埋佢个水啊，苹果个汁咧。就會多少少，而且切落去嘅時候咧，佢熟少少嘅時候，佢就容易起沙。有啲人咧就中意食蘋果係食爽口啦，但係有啲朋友中意食起沙嘅。 我中意食起沙嘅， 我都中意起沙。 誒，因為你中意食淋嘢嘛。 係啊係啊，我正想講硬嗰啲我唔得嘅。 係啊，記得你細細個開始 冇飯都係啊，我唔食得硬飯嘅。 係咩？ 我要食軟飯。 我都希望食軟飯喎。 難嘅， 好啦， 難度啊。 不如講翻蘋果啦。 蘋果咧，仲有一隻咧，可能近呢三四年，我發覺香港街市咧多咗好多人賣，咁啊叫做黃黃，黃色嘅黃，然後咧就係、是。 由黃色的黃，即係兩個黃啦。第一個係黃色的黃，第二個咧就係三白黃， 係 黃黃。咁呢種嘅蘋果咧，都係日本嘅品種。佢出邊咧就真係成個我哋叫黃色嘅蘋果嚟嘅、嗯。因為我細個認識嘅蘋果就淨係咩啊？淨係有呢個紅蘋果啦，同埋青蘋果啊嘛。啊，原來一隻黃蘋果嘅喎。咁佢咧嗰個口感咧就唔啱崔傑彤同埋唔啱鐘哥啦， 好硬嘅。 佢係硬身少少嘅， 唔係佢飯唔食硬啫，佢蘋果都可能食硬嘅。 咪同我條命咪似咯，硬命硬， 我條命都好硬嘅。 咁佢個味道點㗎？黃蘋果 係啦，佢個味道咧就甜過呢一個嘅綠澳嘅，咁但係甜得嚟咧，原來食完有少少酸嘅感覺嘅，咁啊都幾特別啊！即係幾多唔同嘅蘋果咧，仲有其實好多款式嘅，有啲切咗落去唔會變黑嘅蘋果都有嘅，遲啲介紹俾大家。 好啊好啊， 食多啲蘋果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十点钟新闻报道咯。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 听朝见。